約240万剂嘅疫苗，當中會捐贈30万剂俾台灣，25万剂俾越南。曾經在去年訪台的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說，台灣曾經多次幫助捷克，捷克送疫苗給台灣不單是具體的幫助，亦都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到目前為止，美國和日本已經向台灣捐贈疫苗，立陶宛、斯洛伐克和捷克就先後宣布將會向台灣捐贈疫苗。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之东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4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61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9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4跌15.6，美团224.2跌11.4，中芯国际25.95升1.8，阿里巴巴186.6系跌5.5。盈富基金26.74升4仙，药明生物116.2跌8毫，港交所497元跌3元，小米集团25.8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95.12跌5.8，友邦保险92.4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51，瑞士法郎8.497，澳元5.741，加元6.2，新西兰元5.439，欧元9.1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6点，升192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5.26美元，卖出1,79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新威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模范村。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新蒲岗的启新道去七宝街方向就挤塞，龙尾在工业贸易大楼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滔滔千里燕家园，关外万丈送郑州， 手牵手心连心，同步一起跨过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携手同行。 你个 BB 好精灵啊， 同你个 BB 一样都是食人奶的。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飲食。 BB 头六个月食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想知更多母乳喂哺嘅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飞去属于自己嘅云彩。漩涡、狂风、雨下，歌词中出现了重重难关，现实中也一样的，不会一世人顺风顺水，是不是今次化身成为林中鸟，穿越于生命中不同的风景。作曲监制都是林家谦，填词冯仲卿，编曲 Vision and Nation 林家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欣彤《林中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 嗯。 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三十一度，企翻出嚟，湿度75%嘅。 早晨，早晨，我系奥运瑞。 早晨，早晨，我系成家支持剑神加朗193，导致家庭和谐关注组组长178强。 啱啱先至开始组成噶系咪？ 我系第一个， yeah， 我系第二个。 好，恭喜恭喜恭喜，张亚朗咧得到呢、這、一个吓，诶呢个1996年之后嘅第二面嘅金牌啊，少年剑神啊， 相隔咗就25年啦，再夺金啊， 冇错， 真系我哋嘅骄傲。系啊，咁其实琴日咧，我谂相信就大家都会即系坐定定喺电视嗰度睇，我都系第一次。 好耐冇试过赶翻屋企睇电视， 好紧张啊！ 系啊，真系 跑翻去啊， 冇错。不如都讲下我哋琴日睇嘅时候，究竟个心情如何啊？好唔好啊？你既然系关注咗个组长， 冇错， 关注咗组长，梗系要讲先啦。系 啦，嗱，我系关注组长，个组唔再提啦。哇！我第一次赶翻屋企睇电视，未到8点钟，我就即刻摆好个阵势，乜都唔好搞，唔好整。其他人冇整开电视，然后我揀一个我喜欢睇嘅电视台，我就准备睇啦。当佢一路笃，哇，1-4输嘅时候咧，我突然间 好紧张， 好沉。 系啊，其实 我话我不如落街选啦，想转咗佢啲转翻嚟。 睇系咪？ 唔敢，真系唔敢睇啊！ 冇咁睇直播。 你系咪惊睇睇双脚一硬咧？突然之间睇唔到尾，你已经走咗先。 唔系，我惊佢输啊！哎呀，真系真系好刺激，好刺激， 好刺激。 我明你嘅意思，因为你喺度睇紧嘅时候，你好想佢赢。 系啊。 但系当佢大比数落后紧嘅时候嘅话，你就会好惊，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嘅就系运动员嗰个时候嗰个意志，究竟系可唔可以沉得住咧？ 心理质素， 心理质素非常好。 定系佢真系过到咧？系好。好嘅，我个心琴日就我哋都喺个 group 嗰度，我哋大家都喺度讲紧啦。我心系嘣嘣嘣嘣嘣嘣嘣，系已经好耐冇试过跳得咁快。 我直情有一句毒舌啊，我话刷 死佢。 哦，咁又唔使。 系啊， 同埋其实你知唔知系唔会插死佢？ 我知，但系我心你知唔知即系嗰种激动咧、嗯，真系好耐冇试。 好戥佢紧张，好戥香港紧张， 系啦， 紧张嘅，因为佢对嘅系上届嘅冠军， 冇错、 啊， 系咪？好之前可以输过俾佢噶咯噃， 系啊，输过， 我输过俾佢，连输几次俾佢噶啦，系啊， 所以心理质素真系需要好 好，强好强，到最后佢真系赢嘅时候咧、嗯，我同佢一样欢呼拍手。 我谂全香港都欢呼紧咧， 系啊系啊， 系俾咗我哋好多嘅力量咧，我觉得系咪啊？同埋佢就系成日都喺度谂紧，我嗰阵间我谂起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话，哎呀奥运搞嚟做乜鬼啊？系咪啊？大家又担心啊，又或者系之前又有好多一啲即系唔系咁好嘅消息，可能系选手村嗰啲啊运动员又会点样 啊？ 又样样嘢啊，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嘢。其实基本上佢哋亦都要因应住今次喺疫情之下要搞嘅一个奥运会嘅话，有好多嘅唔方便嘅，亦都有好多嘅调节嘅，咁但我觉得就系到最后屘，原来当你见到嘅就系你哋自己嘅地方代表可以赢到一个即系就仲要系奥运嘅金牌嘅时候，嗰一种凝聚力咧，你做乜都唔可以超越嘅，我觉得 系啊系啊， 即 系 运动系好重要嘅， 你可以全家联系翻起嚟，大家一齐喺度嗌，哇！嗰种激昂，你有冇嗌出声 我有， 我都有， 同埋其实我自己喺屋企睇啦，咁同埋同你嘅感觉都系一样嘅，咁啊晏昼要做嘢或者有啲嘅约会，跟住都同佢讲就唔得，我一定间一定要走，咁跟住身边佢哋话吓点解要啊？咁我唔系啊，因为今日翻去捧佢场，我现场去唔到，但系我觉得我感觉上嘅就系我系同你同在噶，系咪啊？我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我话一定要翻到去赶到翻到去睇咯。咁啊，点知翻到去嘅时候，我已经七点几，我好紧张，我快快脆脆搞掂晒所有嘢，就同你一样坐喺度， 坐定就其他唔好搞。 因为我嗰个台咧有好多个唔同嘅转播，我又惊我自己揿错。 系啊， 咁你咪喺度睇嗰个时间表嗰度睇啊，究竟系几多点钟啊？因为我翻到去搞掂晒所有嘅时候，已经七点九啊，我好惊啊！你知唔知我会唔会提早咗咧？ 有时间， 好惊 miss 咗。 系啊，真系惊啊，系啊，或者一啲之前嗰啲花絮咧，好好睇啊， 好睇噶嘛。 我由佢拎个袋出嚟，哇， 型到爆啊！真系， 你睇唔睇到个袋好鬼长啊？ 你咪想自己车一个？ 然后佢又拣剑啊！哇，嗰成个好正， 成件事嚟。 我唔知佢手嗰啲手指喺度喐下喐下咧，哇，好鬼正。 活动紧个筋骨， 好惨啊！ 其实咧，我冇你咁好彩，因为做紧嘢啦。咁但系后来睇翻嗰啲新闻片咧，都戥佢开心啊！同埋咧，我都感觉到咧，运动有一样嘢啦，佢夺冠啦，咁大家好开心啦。但系喺成个路程，由佢第一日拎起把剑到中间嘅练习，到佢有赢亦都有输嘅时候，有一种好孤单嘅感觉，可能冇人会明白。但系到最后，当然佢赢咗，大家欢呼啦。咁样，成个过程里边好紧要嘅两个字叫做坚持。 系啊，当佢赢咗嘅时候，嗰访问佢，其实基本上佢都系话，有好多时候嘅话，佢都系最紧要嘅就系坚持，唔好放弃，呢、这个就系佢赢得嘅精神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及了破事，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长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脊椎骨那痛楚，假身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初次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 斜方，也许被看作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感，自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期盼中今次好，输得起得大度，披起这武士袍。 坚持到底，实有嘢睇啊！坚持的意义就将有呢一首歌曲。咁啊，睇翻张家朗咧，佢同啲记者讲咧，佢话我一路冇谂过咧，即系金牛攞到金牌啦，所以感觉反而好轻松嘅，打得好顺。喺决赛之前咧，我仲谂啊，银牌都好开心啦，咁样样。有时就系咁啊，即系当你咧对自己太大压力，话唔得，一定要攞第一，或者一定要考100分，反而有时咧会令到成个好紧张。 系啊，太紧张，个心理质素非常重要。由晏昼一路打到上夜晚咧， 系啊， 其实我觉得好攰。 体力上面都是很大的消耗。 系啊，虽然 你仲要 hold 住嗰个精神呢， 唔系咯，虽然话三分钟，但系好长。 你试下三分钟、啊。 我琴日睇，我计一计咧，睇咗20几分钟。 嗯， 即系话嗰段时间几漫长，你谂下。 其实越短时间决定胜负咧，你越紧张。 系、 嗯，你如果反而拉翻长啲咧，你可能仲有时间，仲有时间咁，系咪先？你缩得越短嘅咧，你拍广告片，越短嘅片越精。 哇， 就系咁啦，好，再一次恭喜张家朗，都希望各位运动员继续努力吓。10:20，今日天气咧都酷热天气警告嘅，今日咧有阳光啦，酷热啦，稍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听日仍然咁嘅天气，亦都有骤雨，本周中后期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 系，希望可以凝聚到呢一份嘅精神啦。头先我讲咗一半，我就会觉得真系好多谢喺今年嘅话咧，仍然系继续有呢个奥运。 嗯， 因为其实原来体育精神呢四个字个汉字好简单，其实系好珍贵， 好难。 亦都是做人的一些道理、 啊、 但正是在世界的疫情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总会是在体育的项目、又或者在一些比赛里面的话，可以感受到的这一份就是认罪以及这一种力量咯。 是、啊、有一些正能量开心。 是、啊、我们很久没试过有 好厌恶的事。没错、 啊、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好，没错，大家讲一些正面一些开心一些的说话。 没错。 好，那么继续回来我们讲不如人生中的坚持。 当然要啦。 好，而今次咧讲到话坚持的意义，到底坚持讲就易啫， 嗯， 做有时真系唔系咁容易。 系啊， 咁你人生中有冇试过咧？ 减肥啊！ 我最近呢个坚持系我即系呢 人生里 边近5年咧，系一个最成功嘅坚持。 系坚持咗几耐咧？ 坚持咗差唔多1个月啦，由7月1号去到而家今日27号，我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咁坚持做一样嘢、 嗯， 因为永远又话跑步啊，跑步跟住我又话诶落雨又唔好跑啦，又危险、啊。 我知道你买过几对跑鞋啊嘛，系咪先？都冇跑过， 都冇跑过。 即系等于有啲人咧 join gym 咧系 join 嗰一日玩完， 系啊， 嗰一年咧都冇去过，有啲人。 今次真系唔知点解，我记得6月底嗰阵时候，我哋唔知讲啲乜嘢，系啦， 我讲嘅，我喺节目度讲，我就有啲咩减肥嘅方法，我觉得系 work 嘅，就系168。 嗱，我开始呢个坚持咧，其实都系贪懒嘅，因为我觉得168好容易啫， 梗系咯， 只要唔食 嘢又继物嘢继续食， 系啊，同埋 有几个钟 限住嗰个时间，我觉得。即系我同自己讲，如果咁都做唔到，你真系枉为人啦、 啊！你而家先知啊， 一早应该咁谂。 我27号知， 当你嘅肚腩，当你嘅肚腩唔系而家呢 size， 你已经开始谂 啊！我27号终于醒觉啦，同埋阿嘉乐话俾我听，要坚持，我就要继续坚持啦。因为原来真系你坚持到，睇翻转头咧，你有成功感噶。 几、时坚持嘅嘢都系咁 啦。 我觉得就算系嘅话，未必能够成功。 嗯、 如果你坚持过、你至少我就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 系啊。 我曾經有努力過，但我做唔 做 到，有時都好難。 不過咧，我想問下小強兄咧，即係如果你咧堅持而家1个月啦，係嘛？你諗住個 target 係半年定點樣啊？即係會 set 一個 target 都係至少半年，同埋我要加碼啦，即係加碼做一啲運動啦，真係想自己身體健康。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多機械上，即係自己體能上 有 㗎，我裝嗰啲嘢。 點樣機械上咧？ 唔係即係嗰個即係體能上啊，嗰副計咧，我覺得要擠啲油落去，要做多啲嘢，咁咪真係保養唔到，我驚好快 expire 噶啦。 OK， 非常好嚇，希望你繼續可以堅持成功啦。同埋咧，我諗咧，你到咁上下，你講得啱嘅，其實應該再加少少嘛，因為如果你一六八個時間上限制個食嘢時間咧，再加少運動，慢慢添上咧就會更加好。 係啊，如果唔係冇意思嘅。 我俾少少呢個即係建議你啊，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唔使寫低嘅，好簡單嘅啫。其实你话除咗一六八之外嘅话咧，其实系你由食嘢落手，吓食嘢落手，吓、譬如你食乜啲乜嘢，即系譬如可能如果你讲紧，譬如你而家有八个钟头，你可以抗食嘢啦。咁但系其实就话哇，怼啲好劲嘅嘢嘅话，其实基本上 我都冇啊。 系啊，你会慢慢你都会发觉个身体系会开始适应嘅、你会唔会啊？可能油腻嘢啊，你会唔系好想食嘅？又或者你食饱咗之后咧，你以前你可能会赚多啲，但系你而家已经唔得噶啦。系个身体慢慢调节紧啦，咁同埋嘅就系你要食啲乜嘢嘅话咧，呢个就系一个最帮得手嘅，即系食物嘅品种。 嗱，我 你可以谂下。 讲翻啦，你呢个啱嘅，我一定会咁做。又翻电台第一日咁样一路做啦，我朝头早肯食早餐啦，跟住我好快一点零钟咧，我已经好肚饿啦。食咗个饭咧，然后我四点零钟又再肚饿。 我嘅意思系话，譬如 食物焚化炉， 你一开始一食嘢嘅时候就唔好怼盒饭咯，可能都要食一啲比较系容易消化，譬如可能我食一大。烹沙律啊，或者系食翻啲比较系冇咁多淀粉质嘅嘢，你仲受得翻？我同你讲过噶啦，淀粉质你要戒，你戒咗之后，你个肚腩好快就会冇事 嘅。嗱，我而家开始咧，我而家两点钟先食嘢，我食啲好轻巧嘅嘢，我已经唔再，我依家嗱苹果我买一两个啦，我系谂住咧， 非常好啊， 开始食苹果。 轻巧嘅嘢咩咧？晏昼轻巧嘅 沙律咯， 系啊， 系啊， 苹果 唔好怼盒饭咯， 即系晏昼啊， 系啊。 顶唔顶得顺啊？都唔到夜晚。 顶得顺啊，顶到啊。 你慢慢嚟啊。 到夜晚咁样样。 得嘅 ，OK 嘅。 但系琴日破咗少少戒，我都离身。我为咗庆祝阿家朗咧，我买咗杯雪糕食。 几多点买啊？佢夜晚 九点零。 哦， 九点零。 咁就 五个人中一杯 OK 嘅。 唔系，我真系。即係出貓少少，我都 OK， 明白。好，咁咪就話要講即係做人堅持呢一樣嘢。其實 Michael 有冇啲咩嘢咧？ 其實咧，同體能或者係嗰個叫身形有關咧。咁好多年之，我講過嘅呢度就係我細個時候跟過去嗰啲大力體育館咧練下練啊嗰啲， 即係白色光管嗰啲， 得個風扇同埋一班即係除曬除咗上身衫嗰啲。之後我就驚咗好多年啦，直至後來咧，電台有個同事 Albert Lau 咧，佢同我傾開，咁我就啊係咩？原來做呢啲即係對身體好，即係個 figure 又好啦，同埋對身體會好啦，咁我就 keep 住有做咯。即係去 gym 咯，未必一定去舉重嘅，或者係參譬如住嗰啲機械啊，即係嗰啲成座機嗰啲咧，嗰啲即係未必一定啞鈴嘅。 即係重力訓練。 係啊，重力訓練啦。咁我覺得對我。头嗰即系由二三十岁开始嗰十几廿年咧，系好好嘅，即系起码个人咧会精神啲啦，同埋系就算而家少做咗咧，都起码唔会话太过走样都好紧要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咁样。咁但系最近呢半年啦，我又开始觉得哇，点解好似阿小强讲，中央肥胖都好紧要啊。咁我又上网睇下人哋做啲咩运动啦，跟住我就将我自己嘅食量减半啦，咁样。咁最初咧就夜晚咧有食完，其实。食完即系譬如一盒饭，我食一半就唔食啦咁样，其实系好肚饿嘅，即系个感觉系仲其实仲饿过你唔食嘅，因为你食食下夹硬生硬生生 stop 啊嘛，譬如仲有一半唔食啦咁样，你其实望住仲 痛， 好想食嘅，咁但系我即系将嗰个客当系一种 target 咯，咁然之后再加埋运动，咁而家就缩翻细啦，即系叫做少少正常翻啲，咁最近又开始食翻多咗啲，咁但系我都耐唔耐提自己嘅，好似 Sarah 话斋。淀粉质啦、饭啦、能够食半盒就半盒好啦，唔好食晒成盒咁样。因为街嗰啲饭量咧，通常咧都系好大盒嘅，唔知点解 吓。你叫小贩嘛？你可以叫佢小贩啦。 系啊，我知啊， 系啊。甚至乎有时候见佢唔要饭， 我留两日咪得咯，即系我分两日 都得。 我将餸同饭都分两日。 但系有时候啲嘢你要小心啲嘅，因为 唔可以摆两， 唔可以夹嘢。 O K， 明白， 唔好啊。 咁我希望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啦。我觉得呢样嘢咧，唔系话唔系半年嘅事，唔系三个月嘅事。如果你要身体好咧，其实你对成个身体嗰个健康观念咧，系应该一路维持落去。 你系唔可以停， 唔可以停 吧？系啦，你当 你唔可以话一路八半年，跟住又咁样系咁食咁食。 阿雷 Sir 有讲过噶啦，其实系有几个星期之后 嘅话， 我哋嘅肌肉就已经开始流失噶啦。 系， 尤其是系一个年纪之后，咁就你有一段时间你做得好劲嘅话，好快你停一停嘅话就会冇晒。 冇错，同埋你再做翻咧，你好攰噶，即系你又要再适应翻运动咧最。 初嗰一個月係好辛苦嘅，但係你 run in 咗之後咧就 OK 啦，即係咁樣咯。 好似 個 底咁樣。 冇錯啦。咁啊，堅持就係咁啦，堅持嘅意義都好重要嘅。咁但係講就好容易啦，但係做真係要每一日 day to day 咁去做去做。最好就咩咧？就 set 一個時間表。但係對於都市人咧，好忙碌嗰啲咧，有時係辛苦。我唔知係 Sarah 啦，即係可能你、如果你根本上你控制唔到每日嘅流程，譬如上晝要見客，晏晝又唔知咩，夜晚又有個約會，你點樣做運動咧？咁樣係嘛？即係呢個係要自己諗咯。 係冇錯。其實我諗就係所有嘅嘢嘅話，其實最緊要嘅就係有心人。你只要有心嘅話，我覺得一定係得嘅。不過有時候我成日會見到有一啲人，我都好欣賞嘅，就係、是、有冇見過就係十一點幾都會見到有啲人喺下邊度跑步。 有、 哎， 好犀利啊！ 你咁幾點瞓啊？ 好犀利啊！ 犀利，但係唔係太好嘅，因為其實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㗎、嗯。但係點都好嘅話，我都係欣賞你哋嘅。咁啊，休息一陣間翻嚟嘅話，又同大家講下我嘅堅持啊。 好啊， 係、最近發生嘅事嚟嘅啫。我發覺有堅持嘅話，其實係需要付出代價 嘅。冇、錯，絕對係好。十點二十九分，聽聽呢個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晋级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成为首位晋身奥运游泳决赛的香港泳手。准决赛分两组进行，16名泳手时间最快的8位可以跻身决赛。何诗蓓在第一组第6线道出赛，游到100米已经领先，在最后的50米被澳洲泳手迪马斯追上，最后以次名到终点，时间是1分55秒16，较迪马斯慢 0.34 秒。何诗蓓在准决赛16名泳手中排第2晋级决赛。国家队泳手杨俊宣就以第4名晋级，决赛在香港时间听朝早9点几进行。体育专员杨德强说，对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感到高兴，不过政府不会因为一次成绩就特别多投放资源在某个的项目，资助政策都是持续进行，今次剑击队的成绩是经过十几二十年和多代人的努力取得而成。另外，港队羽毛球代表伍家朗日前出赛，着上符合大会要求但是未有印上特区区徽的球衣，引起有人批评的事件。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已经即时处理印区徽的授权程序，相信伍家朗下次出赛的时候的球衣问题将会解决到。杨德强说，整件事是一个误会，如果是伍家朗出声反映情况，寻找赞助或者政府作出支援是不会有问题。他希望伍家朗能够专心比赛，也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表现，当了解情况之后放低今次的事件。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整个团队都觉得很兴奋，而在八强赛中，张家朗在劣势下一分一分追上来，最终击败对手晋级，反映运动员永不言弃迎难而上的精神，对运动员和市民都是很好的鼓励。身在东京的贝君奇又说，希望剑击团体赛亦都会取得好成绩，而其他项目的赛事都有希望。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说，张家朗发挥了在运动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对方的成长故事有起有落，反映运动和人生相似，这个亦都是运动可以触动市民的原因。北韓領袖金正恩在北韓祖國解放戰爭勝利68週年前往祖國解放戰爭烈士陵園參拜。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向烈士陵園獻花，並向偉大年代的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又同陪同人員一起參觀烈士墓。金正恩说，战争时代的崇高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不断激励后人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推动人民奋力迈向革命的新胜利。报道说，曾经参加过韩战的部分老兵已经从全国各地抵达平壤，出席第7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7点，跌305点，总成交金额97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6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6，跌21.4；美团217元，跌18.6；中芯国际26.1，升1.95；盈富基金26.46，跌2.4；阿里巴巴185元，跌7.1；小米集团25.4，跌4.5；港交所484.4，跌15.6；恒生中国企业94.16，跌1.54；药明生物112.7。跌4.3，碧桂园服务53.7系跌5.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5，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2点，升98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61美元，卖出1,7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和斜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和斜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新威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模范村。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仲系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打豪敦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嘅余心瑶。咁睇完呢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面刚刚入来的时候对未来的感觉和憧憬咯。 我是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 Mac， 我刚刚看完这个号手就位，就发现他这个剧是青春热血，而且有很多靓仔靓女。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队的 Jessica 李海恩，我希望点一首英文歌 Believer by Imagine Dragon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和 melody 都可以令我好像这个歌名一样 be a believer， 相信自己的努力和相信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每一个难关。 讲你加油！ 奥斯卡金像奖影帝菲纳西摩何夫曼，无论是饰演平平无奇的小人物，亦或著名的经典名人，都一样咁入型入格。 Hello, my name is Truman Capote。 2014年，年仅46岁的何夫曼倒闭寓所，震惊荷里活。一代演艺奇才陨落，佢昔日的同业对佢又有咩评价呢？历史二三事之巨星陨落，菲纳西摩何夫曼。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早晨，早晨，翻嚟我哋 Radio Two 吓，丰收快活人。头先我哋坚持呢两个字噶， 系啦，冇错。而家嚟到嘅就系李丽蕊嘅坚持。 嗯， 咁啊，来自咧就上个礼拜五嘅，咁我好开心啦。咁啊，上咗去一个地方嗰度咧，其实就系想做一啲嘅就系训练。咁我哋可以有打拳啊，又可以举重啊，咁样。总之上到去嘅话咧，各色其色咧都有唔同人喺度做紧唔同类型嘅一啲嘅运动嘅。我自己有啲担心嘅，因为咧后生仔，咁啊就感觉上我会觉得就自己上咗年纪，会唔会上到去嗰阵时系阻住人哋咧咁样？咁翻到嚟嘅时候咧，个教练又未翻，咁我就点算好咧？ 有冇换衫啊？你 有， 即系换埋衫等佢。 通常如果你系 gym 咧，换翻啲运动嘅衣服好啲嘅， 轻 便啲，或者你运动嘅时候可以伸展得多啲。 唔系你等人好尴尬。 咁唔紧要嘅，因为其实成班人佢哋讲唔紧要啦。如果系咁嘅话，唔介意嘅，不如我哋玩住先啦，我哋玩 pair 牌。咁我就吓，哇哇！咁我 有冇攞啲花生出嚟？ 咁跟住咧就话玩 pair 牌，我点玩法啦？咁样位数咧，我大约7个人啦。咁啊喺晒一个就软件上面啦。咁原来玩 pair 牌嗰个方法嘅就系我而家记得翻啦。咁咧就系、是、大家都系有机会嘅，就系、是、最多你可以喺嗰个 pair 牌里面咧，你系抽3个 pair 牌。 嗯、 譬如 sit up， 如果你抽到红心嘅，就系、是、嗰、那个譬如红心7，你就系要做 sit up 7吓，明白嗬？咁、譬如抽到街砖嘅就系深蹲，深蹲嘅就系可能系如果抽到 使唔使扶绑啊？ 咁就系、是。唔需要，就係咁自己深蹲啫。 如果副榜就好辛苦， hea唔hea就睇你自己啦。 你深蹲都唔做嘅，知唔知？ 好難噶， 深蹲絕對唔做。 係啊，你講得啱啊！如果你抽到葵扇嘅話，就係掌上壓。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嘅話咧， 咁玩幾多次啊？ 咪就係睇下你抽到個 pair 牌有幾多咯，驚唔驚？ 二就係兩次，十就十次 啦。我而家好驚啊！ 如果你抽3隻全部都係葵扇嘅話咧，我試過有一次嘅，我哋加埋嘅係25下。 但如果做唔到咧？ 做唔到嘅話，其他人等你做到為止。 Okay， 好尴尬喎、啊， 好尴尬啊， 好尴尬喎、啊。 但系原来系需要呢一啲咁嘅推动力嘅，咁咯。咁跟住上次我有一次嘅就系咧，嗰个人咧就抽到，因为到最后尾嘅时候已经玩到尾啦，我哋就话喂唔好再系咁样啦，不如一次过将啲牌反晒出嚟，跟住睇下嘅就系红心街砖同埋呢个葵扇有几多下，加埋嘅话，我记得嘅就系咧，掌上压系要成20几下定啊唔系40几下，跟住深蹲就唔知系20几下，跟住咧就 sit up 嘅话咧就唔知10几下。 咁就將所有嘅嘢攤曬出嚟咁啫，你仲要做曬佢？你做唔曬嘅話，就全部人睇。 我會請佢 call 定白車先咯，喺下邊等我咯，停定喺下邊，唔好咁遠添啊！ 但係原來係得嘅。到最後尾嘅時候，原來是可以的、嗯、 即太大壓力了 好大啊！當你全世界望住 你。我想問你，阿、馬律師，你做咗幾下掌上噶？你知叫咩掌上啊？ 我知。 你先做咗幾下？我想問你。 唔好問我呢個問題。 一下做唔做到？ 應該唔得，因為佢個肚太大咯。 係啊， 佢點壓啊？ 我唔係笑你啊！一下你都未必做到 啊！ 我即刻做俾你睇。 好啊，又睇下你點啊？ 你而家做啊？使唔使 call 定白車啊？使唔使 call 定白車 啊？ 嗱，咁而家咧就即係雖然而家睇唔到啦，佢而家咧就落緊。嗱，你睇到我睇唔到啊？ 哇！ 得唔得？佢做得得 唔 得？ 好得咯， 唔好得，做咗几下佢。 佢一两下。 不如咁样，你做到我网上情缘啦，好唔好？ 好啊，我想赞成啊。 你做到我网上情缘，咁跟住你都完嘅啦，我相信吓。 系啊，呢样嘢其实就系坚持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我有好多次我自己想放弃，因为佢哋话唔紧要嘅，你第一次上嚟玩，其实基本上亦都唔好俾到。哇，你嗰啲唞气声，唔该，好得人惊，因为好肉酸，无端端有个男人喺我侧边耳鞋鞋。好似好有啲反斬頭咁樣， 如果你見到佢個樣係有啲唔妥咧，快啲 call 台長， 即係青青地 call 定阿台長。 呢度有冇心臟起搏？ 唔使，我揾腳踩得噶啦。 係啊，我都係咁。 你唔值一個心臟起搏器，揾腳踩得噶啦，土炮啲。 冇錯，我可以有一個絕招可以對付你嘅，就係兩腳伸直。跟住隻腳向 車佢一腳， 再車你一腳， 車佢一腳。 冇啊，咁我就即係其實有幾下，我係覺得自己原來係個心理同埋自己嘅決心喺度掙扎咯。因為咧，其實教練就講佢就話，其實如果你唔得嘅，唔好做。原來佢係喺度 激將法 激緊我。咁跟住收尾佢就話你唔得噶啦，唔得噶，唔得噶就放棄啦。做咗幾下，仲爭幾多下，我就唔放棄俾你睇。咁跟住我就喺度做，喺度做啦。當然亦都偷少少懶嘅，但係總之我係要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完成到咯。咁就你估唔到嘅就係40幾下嘅掌上壓，到最尾就係做 曬。但 係 咁 你做到啊？ 但係好痛啫。 但係 Sarah， 你因為一路有行山啦，即係你唔係嗰啲唔喐嗰啲啊，唔係不動產啊，你係喐噶嘛？你平時有喐噶嘛？咁如果马小维啲不动产咧，佢亦成日坐喺度食饭瞓觉，我估啊，你有冇做运动啊？ 好似蛇咁， 就唔好立乱一嚟就谷自己四下五下，我惊真系惊白车都 call 唔切啦，白唔使啦，黑色啊黑色啊，唔好白车啦，黑车黑车咁，系啊，即系唔好一嚟就咁去得咁尽。 唔系，真系嘅，佢其实佢知嘅，因为你亦都见到嘅就系、是、同行一齐七个人一你都会见到嘅就系大家嗰个性格亦都好唔同嘅，即系有啲就会喺度坚持咧，有啲就喺度 唔得啊， 唔得啊，好辛苦 啊， 咁跟住可能我就会系啊，我可唔可以做住廿下之后，跟住咧我转 sit up 啊，sit up 完之后我先再还翻俾你啊。 你咩分五招啊？ 即系可以争住啊？ 五招 分可以争住嘅。總之就係咁多下 啦，你得唔得？ 你用唔同嘅方法，你總之同我完成佢啦。咁你玩下玩下嘅話，到最後咩時候你計翻曬成副 pair 牌出咗嚟嘅後，你嘅啊 sit up 啊、深蹲啊同埋掌上壓，分別都已經做成幾百下咯。咁樣就係玩完一個圈啦。 其實咁樣 我覺得呢一個遊戲係唔錯嘅，即係我想介紹俾大家。其实我哋三个可以试下玩嘅，我觉得就系攞副啤牌出嚟啫嘛。 你睇佢嘅喘气声又嚟啦， 呢个咁嘅精神已经唔值得学啦，系咪先？你都唔做，你就已经放弃啦。 我几时有话唔做啊？ 但你个样系咩意思啊？即系你已经 喘定气啦，你已经俾个辛苦样我哋睇， 好唔好？吓，一定要做，一定 我哋试下， 好啊！ 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训练。 但俾啲时间我， 三年 唔系呢个礼拜嘅事， 三年得唔得？ 唔会，八月尾啊， 唔使啦咁样。 你自己屋企做住先 啦。 我最 我知，我肯定都要锻炼。 我蚀底咧就旧年喺暑假嘅时候我系得嘅，几十下都得嘅。不过问后来咧个膊头嗰啲叫肩周炎啊，有一段时间完全冇做运动，咁跟住再做翻就。好辛苦， 我呢两日就系好痛咯，即系啲手好痛咯，就咪就系硬晒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其实坚持系 冇错， 一定能够做得到。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夺金啊！希望今年所有嗰啲运动员继续努力。翻嚟我哋会有今日网上情。 要冲金，拼命上阵，奋战过更坚忍，仗义我体温再得分。火光照亮每一方，劲敌对阵，每次见证得分，更万众一心与我近。再得分，再得分，再得分， 色相遇有知心。 Yes sir, yes sir, let's go, let's go。 竞赛场里可飞奔， 每一分我为了冲金拼命上阵。 奋勇作战为了越级，各国劲旅，东京旅已备战热身，待赛事来临。 群星唱出歌名叫做《夺金》。网上情，当爱剩下只有责任。在网路上看到有些人发文表示自己和另一半爱情长跑好多年，最近的感觉越来越淡，甚至感觉有啲腻，应唔应该分手？当爱情只系剩低责任，好多人就留言啦，讲自己嘅观点。有啲人觉得，唉，咁梗系早啲分手好啲啦，咪生咗小朋友咪仲衰。亦都有啲人觉得爱情本来就系咁噶啦，当爱情变为亲情或者乜嘢都唔系，只剩低责任嘅时候，咁又点呢？唔通喐啲就分手咩？其实唔理你支持或者反对分手，无可否认两个人在一起越耐，孤单不满是必然的问题。面对关系的困境，好多人会将问题的焦点摆在对方身上，觉得对方似乎要有能力要捉紧自己的心。我们对他们的期待，随着拍拖就觉得他是应该好情人，慢慢应该是好朋友，慢慢应该是好父母、好教练。我们希望对方在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在困惑的时候帮忙一些逻辑上的分析，甚至家里有些东西坏了，对方当然要懂得整啦。你肚饿，他当然要帮你煮东西吃，似乎希望对方什么都做得到。不知不觉地，我们将内在很多的欲望投放在对方身上，希望对方拥有强大的功能，满足自己人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对方是这种 all in one 的设计，那当然好。但你想想，通常机器越复杂，坏的机率就会越高，人都是一样。何况人不是机器，某个功能坏咗，呢部机你可以唔用佢，或者拎去整。但系人坏咗，可能佢讲一句说话唔啱听啫，你就嬲啦，导致佢其他嘅功能都冇办法正常发挥。于是你唔单止失去一个情人，仲失去一个生活嘅伙伴。更矛盾嘅就好似买一架跑车，你系因为佢外形而买，唔系因为佢嘅坐得舒唔舒服而买。但是跟住你一路揸咧，就会话：哇，呢个跑车咧咁嘈嘅，咁顿嘅，早知买架房车啦。就好似我哋嘅亲密关系，经常忘记最初点解中意对方，你爱上对方嘅斯文、温柔，但习惯之后又觉得对方唔够魄力、唔够利落。 就咁你兴冲冲咁移民去北极，住完一轮就话北极太冻，搬去乡间因为贪佢静，住耐咗又话太静，咁到底问题出喺边个身上？唔好唔记得，快乐系自己嘅责任。当你只习惯从同一个人身上得到满足，你其实将自己情绪嘅权力交咗俾佢。喺质疑你哋嘅关系已经冇爱情之前，应该问嘅就系、是、你喺呢段关系里边做咗啲乜嘢？有冇为对方付出过任何嘢？定系只系期待佢去拯救你嘅低潮，去为你送上快乐，一日又一日。当爱成为习惯，当爱只系剩低一种责任，你仲应唔应该继续爱下去？ 辗转辗转之间，悄悄爱已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心间，扑扑索索街行，猜猜测测在你双眼。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耳头，深深刻刻相识，痛痛快快过后，轻轻率率置诸脑后，恍恍惚惚之间，勉勉强强接受，冰冰的心是我所有。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耳头，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这装作无 长久，但长夜我总想到一晚，愿长夜爱情不再流走。 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嘅时候咧，佢会先审上一层爽身粉咧，系为咗防止啲头发碎咧黏住遮块面嘅。对每一项工序都好细心咁做嘅。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有扫街嘅清洁工啦，亦都有做街市嘅清洁工啦，公厕工友边样清洁工，其实佢哋嘅工作系轻松啲、舒服啲嘅咧。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会填写，而据他了解，很多学生的离校原因都是到海外升学。他又说，过往学校可以在等候名单寻找学生填补空额，但是今年不少的学校要做宣传，甚至即使宣传之后，报读的人数也都不足以填补学位。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365人确诊新型肺炎，连续两日超过1300人感染，再创星期一的单日新高，再多两名患者不治，累积191500多人确诊，2079人死亡。南韩非首都圈的防疫响应级别今日起上调至第三级，直至下个月8号。非首都圈同首都圈一样，咖啡店同餐厅晚上10点之后一律禁止堂食，桑拿房等的公众聚集设施同埋舞厅等的娱乐设施晚上10点之后禁止营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之东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9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2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18.6，美团219.4跌16.2，中芯国际26.95升2.85，盈富基金26.58跌1.2，阿里巴巴185.8跌6.3，港交所487.8跌12.2，小米集团25.8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94.86跌8.4，药明生物113.5跌3.5，碧桂园服务56.15跌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49，瑞士法郎8.496，澳元5.738，加元6.199，新西兰元5.435，欧元9.181。每百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2点，升98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8.94美元，卖出17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东澳盛事共融睇，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嘅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六安童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啊！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进入呢个环节。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我觉得咧，嗰啲好似只船就沉。 系， 你嗰个漂流教室系咪其实沉紧？ 就沉噶啦，就沉到底。 系 。今次嘅题目就系、是。保障生命要用安全套路。 好，保障生命要用安全套路。 冇错啦。 好， 我想问你哋呢，如果有有人话喂有啲笋嘢呢，要你兼程留夜兼程咁样赶去，你哋 唔 会 一定唔要。 唔要。 但我觉得马老师系嗰啲会去嗰啲人。 我系会去㗎。 系啊，有着数。 有着数。 有洗颈嘛。 系 啊真系。 我知啊。我係嗰種，甚至乎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樣，可能為買啲咩嘢啊，儲啲咩點數啊，跟住 買多件又平啲、啊， 買多件又平啲嗱，買多件又平啲嘅話，我以前都會中計嘅、但係我而家有一次聽過有一啲人講嘅就係話，其實條數咧係一定係間商店有着數過你嘅，基本上係冇呢啲咁樣嘅折扣上面係對於 customer 嚟講嘅話，根本其實係一個心理戰嚟。 就算有着數啊，就算係真係。平咗，有时冇嗰种购买欲而专登要买啲嘢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喂争少少就可以泊车免费、我话算啦，泊一个钟都唔系好多钱，结果要兜成好耐，揾一样嘢去买，然后 free 翻嗰个钟头嘅泊车。我都有时咧，我觉得啲数咧计落都唔知系着数咗定系蚀底咗， 一定系我哋蚀底嘅。 係啊，正如你所講話，可能嘅就係話你買多件嘢 ，and then 跟住嘅就係你free 咗一個鐘頭嘅 parking 係廿幾蚊咯。但係你買一樣嘢嘅話，其實係六十幾蚊咯。係 啊， 咁 就係咯。同埋嗰樣嘢，你係當時哎呀是但啦， 你唔想買噶嘛？ 你明唔明啊？ 未必有用 啦， 你嗰樣嘢未必有用。 我而家係唔會噶啦。同埋甚至乎有時候你話有啲乜嘢嘅優惠嘅話，我都覺得嘅就唔係優惠嚟噶。你唔好以為你咁樣嘅話會令到我即係會上當咯。我唔會咯，而家 加一蚊嗰啲我都唔會。系啊，话说有一次有国内嘅朋友攞版嚟嘅呢啲声，佢系嗰啲白手兴家嗰啲人嚟嘅。 哦 ，OK， 系啊， 纯粹只不过系扮佢嘅啫，系啦，并无不敬， 并无不敬。好，佢打电话俾我，当时我喺深圳喺度游走紧，咁又唔近火车站，喺福田嗰边。佢话喂。有好嘢，快啲上嚟！ 点解啲好嘢成日揾你嘅？ 即系你有乜好嘢啦？ 即系点解咁多好嘢游埋你呢度嘅？ 我唔知啊。 其实我都唔知道你好运定黑运啊？你明唔明啊？ 运得咁 大，都有啲。 所谓好嘢就系呃佢啫嘛。 好嘢 点 解 无端端 游埋你度先咧？ 系系咪？话喂，先上嚟食大餐。我有咩大餐？我话好嘢嚟噶。我排队买一个几钟头，快啲上嚟开餐。 嗯。 我话我依家喺深圳，唔系喺火车站，因为佢喺广州嚟嘅。我话唔紧要。打车我哋用嗰啲 apps 嚟打车上嚟， 即系 call 的士 ，call 的士。我喂，我冇嗰啲支付嘅，我冇嗰啲支付嘅，因为唔紧要。 其实你咧早排即系早两年咧，咪国内游走，点解连呢啲都冇嘅？ 因为 明唔明啊？基本嘢噶嘛。 我其实有嗰、那个软件嘅，但系咧因为我嗰个电话咧转咗我永远都搞唔到。嗰、那個 佢總有問題喎、那個，即係喺佢身上總有問題。 係啊，我已經唔想，我已經開始飄走咗。 總有問題， 我只能夠 係個問題 捐錢， 唔好解釋。 佢嘅問題總比解決嘅方法多，人哋又調轉。唉，真系 办法总比困难多。 点解你问 题总比办法多？ 系啊，佢就系啊。 咁我即刻咁佢。 不如 个 名改做马老师失败教室嗰啲，啱啲好似 都可以。 即系好似个 Jingle 咁样，只要唔跟佢做嘅话，你就成功噶啦。 系啊，冇错啦。 咁一听我话，我而家五点咯，会唔会好晏啊？上到嚟，因为有 要 几 耐 个 车，要几耐个上？ 个零钟啦。 咁好快嘅。 系啊，咁话即刻上。即刻飞上去啦！我话师傅开快车，但系要安全。我话冇问题， 快车但 系 要安全。 系啊， 唔好急，最紧要快。 系佢真系嘘声去啦。唉、哎，而家上紧嚟啦。即系个司机同佢啲 friend 讲啊，跟住冇几耐讲话，同我拧转头。喂，前面咧有个客，我可唔可以接埋佢啊？唔得， 嗯， 因为佢接多个客咧，佢哋可以。 因为所谓叫吊泥妈， 吊泥妈系啊， 香港冇啦，唔系国内有嘅。佢问我 O 唔 O K， 我话唔得。 但我想问啊，佢接咗，你系咪俾平啲啊？ 唔系一样， 系咯。 咁我点解要？我点解要俾你？ 所以我都系咁话咯，切有咩要啫？我学你哋啊啲 gel， 跟住佢真系接，我话吓 佢真系接 啊， 佢真系唔理你啊， 系啊唔理啊， 可以咁嘅咩？ 你喺个车度， 即系佢唔系问你，佢系知会你，吓唔同嘅。 系啊，你一落车， 我嘅尊敬你就问你一句， 系啊， 吓我唔问你嘅。 佢仲要讲一句，香港佬你坐后边，佢仲喺嗰个阿姨坐前面，得啦，你唔使咁啦啦啦啦啦。 肯定个女朋友啦，呢啲 未必嘅， 唔知啦。总之佢上咗个阿姨，跟住死赶难赶，终于去到去广州一个近郊嘅一个别墅啦。 系 叮当叮当， 即系到咗你嘅目的地。 系啦，几层高嗰啲咧，迎嚟开门，有个阿姨开门入去。如果话有好嘢食，我嘅感觉咧就系应该。好多香味飘出嚟即系个厨房， 即系你话好多嘢好嘢食咁 啊！系啊系啊， 佢嗌佢上去就食嘢啊嘛， 系 嘛？ 系啊， 个老细， 我话点解冇味？ 静英英， 静英英， 拍乌蝇， 有 几个 人喺度喺度倾紧偈，我咦，即系即刻有 食鱼唔通 唔对路喎？ 撩紧牙， 你佢话喂，快啲嚟啦，开饭啊，开餐啊！ 因为你系喺厨房咧，或者 我入到去。即系你感觉到系冇嘢煮紧嘅，真系冇嘢煮。 唔系豪门宴客咧，你真系嘅。其实应该话条走廊你已经闻到啦。 系啊， 喺条走廊你已经闻到嘅。诶，今日有啲咩食？ 起码汤都有啲味啦，系嘛？煲汤有味 啦， 点都有啲味啊！冇味，我食咩好嘢？我真系 三文治。 其实你俾人呃我哋咁多次，但系点解你都唔识啫？ 因为佢个人 系 佢个人 系啊， 系啊。 总之同你讲，我就话哇，有饭开啊，系啊，有嘢食啊， 可能 都你 都着数嘅。咁啊，入到去坐低坐低，快坐快坐，开饭开饭。 嗯， 台嗰度好长嘅台，摆咗两盘嘢，你有个罩吸住。喂，食啦食啦，好嘢，空揭开。 两盘馒头。我心里面好嬲，千万个嬲，咩字都讲晒。 或者对佢哋嚟讲系上菜咧，已经 跟住佢话：喂，呢、這个唔系一般嘅馒头啦，佢可能见到个少少 失望， 面一沉咁啦， 更加长 一份。呢啲系网红整嘅馒头嚟嘅， 咁又如何啫？ 系咯， 一盘咸嘅，一盘甜嘅，包你未？ 你有冇追出去叫架车啊？喂，等埋我， 系啊，唔好走住啊！我就俾咗$50， 即刻截住架车。 我真系好兴，跟住咧，因为呢个人真系比较孤寒嘅，佢已经系即系朋友圈中佢已经比较出名。跟住话好食，快食，食完咧有嘢同大家倾，有啲 咁、有大生意喺后边。 系，但系喂。你真系冇理由请食馒头噶，佢话呢个系网红整嘅馒头。 你未同佢食过饭噶？ 我食过， 吓、這、 食、個、过， 系咁佢咪都系咁样嘅？ 第一次食佢嘅馒头， 咁、好唔好食嗰啲馒头？ 我嚟讲梗系唔好食啦，有乜好食啫？ 同你一样啦，食骨骨啦。 个心情已经沉咗啦，系、 哦、 啊，跟住咧。 可能里面有金嘅咧， 咬落去可能嗡一声系啊！ 我食咗两个， 有啲嘢流出嚟嘅咧。 我食咗两个唔食，我真系好少一发脾气。 唔食都食两个，佢话唔食都食两个， 好彩啫。好，既然系咁嘅话，我觉得 唔食发脾气都食两个， 浪漫一下。 食完有嘢倾， 好有嘢咁话。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新歌啊，吓，来自张曼芝嘅《深夜浪漫》。 天色昏暗，没有谁意想起你，想问你。 张家朗今次嘅比赛好难忘啦，咁好开心去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松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星期六我会翻嚟噶， 翻嚟先喺大门口登记。 我知， 然后推门玻璃门直入， 明白啊？ 转右推门走廊行到尾， 系噶， 直播室喺你左手边。 我梗系知啦， 你点知咧？ 我系你前辈嚟噶， 系、哦。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头先讲到嘅就系呢个食呢个网红嘅馒头，系、啦，唔肚饿都食咗两个。跟住咧， 一套戏，跟住坐埋，因为有嘢倾，跟住坐捻晒几个人咁啦，跟住攞一个袋出嚟，倒咗一扎嘢出嚟，啲咩嚟嘅咧？一啲盒仔嚟嘅。原来咧呢个人咧就系同一啲马来西亚嘅橡胶园合作，做一啲安全套用品吓，咁佢就话。嗰啲因為未有包裝，全部白雪雪嘅，即係啲紙盒咁樣，隨便攞去用咁樣樣， 奇奇怪怪， 我梗係要啦。跟住佢話：嗱，我已經諗好咗。 唔係都可以嘅，你拎過嚟，你笠住啲手指咯。 係啊，唔使戴手套嘛。係 啊，真係噶，有啲人係咁樣嘅揾嚟撳 lift 㗎。 係啊，或者撳呢個 ATM 啦。 係啊，好污糟嘅，因為嗰啲地方。 但係又冧冧或者 有 浸 底又冧冧，你得佢啫，你走咯。佢呢啲咁嘅人， 你撳完之後嗰個 ATM 全部都係油嚟㗎，你撳完之後。 跟住佢話俾佢哋聽，嗱，我要大搞，因為咧有原材料，有無限量嘅供應。啊，马来西亚，咁佢哋都谂好成。 佢要大搞嘅就唔系嗰个意思，会唔会咧？佢俾啲 condom 你。 系啊，我就咁话。 佢系约你一齐玩，系咪咧？ 系、啊。大家攞用啊 做正经嘢， 大搞啦， 做正经嘢。佢话佢因为呢样嘢咧，大陆嘅市场系非常大嘅，咁啊贵又大城市都用啲贵嘢啦。 condom 就向来都有市场嘅。 小城市乡镇就用啲平啲嘅嘢啦。我话我依家谂好晒全盘计划噶啦，听下大家意见。這個、呢个咧就有啲中国特色。叫做嫦娥奔月肉兔，哇！我觉得咦，有啲揭秘喎。 兔系边个兔？ 你自己小白牙啦。 我谂住应该奔月嗰班系边个？ 嫦娥奔月肉兔啊， 个嫦咧系时尚个嫦。 中秋特別版係嘛？你咪得 edition， 咁裏邊會唔會有個蛋黃嘅裏邊？ 係 啊，會啊，可能又有機會㗎。 裝個 上 蛋黃裏邊， 上我即係跟住，主人多謝你放我出嚟啊，咁樣啊。 好似係肉兔啦，係。 唔係唔係，仲有一個人物嘅上我隔離， 我知啊，係 啊，吳剛啊嘛， 吳剛啊， 係啊， 咁啊死啦！你用呢個 concept 吳剛喎，但係冇曬光勁喎，吳剛喎。 在座真係有人咁講， 即係 同埋咧，係啊，因為話俾你聽，上我奔月咧， 光勁啊嘛。 其实一年一次嘅啫，咁你系咪想啲嘢一年卖，啲人一年用一次啊？ 咁唔系，咁呢一排系叫 season 咩 greeting 啊嘛 ，season greeting 系啊， 都系咁讲。佢话诶得有得做，跟住问我喂有冇香港明星做代言人？我话呢啲嘢 揾你， 唔系揾我 呢啲嘢有冇代言人？ 系啊，问我第一 揾一个香港嘅明星，男明星做代言人， 除非你揾啲即系情色片嘅男主角啦。 跟住我话俾佢听，第一。你唔好介意，我话呢个冇牌子嘅，其实咧即系冇乜人愿意做。 都冇牌子 嘅， 集齐啦， 系啊，佢就白色咁样又又 系啊，佢自己会迟啲会做，就系嫦娥奔月嘅肉兔，问我 点去买啊？ 香港嘅 唔该，俾个嫦娥奔月我咁样，讲都难。 嗰啲应该都唔会买噶啦，你自己就系去完嗰啲乜嘢便利店，自己攞立系啊，立两个噶啦。 跟住佢问我有咩明星，我解释翻俾佢听，你真系冇牌子， 系喎系喎系喎。 喂，吴 江师傅啱喎， 但系我话你有几多不值啊？佢话佢一 M 我就唉死啦。得啦，我话你慢慢谂下先啦。佢话嗱，我可以无限量供应佢用我嘅肉套， 跟住我心谂 值几钱、啊？ 呢位老板吓，即系呢位老板 都还过你啊！ 有食食呢个馒头，我觉得呢个真系我其实 官微 都唔系大 project 啦，你个走啦， 我想走啊， 架车走咗 啦，夜啦嗰时又要坐翻两嚿水车出去咩？唔好啦，危险啊！ 哦，你喺嗰度瞓啊，谂住。 我谂佢系咯， 我谂住 悭翻 悭翻一万 住 宿费， 搭 火车走咯。 系，咁跟住佢问陈豪得唔得？我话梗唔得啦，人哋 你咁讲任何明星都唔得。如果你冇 budget， 你讲明星 有晒幸福家庭，你有咁多个小朋友，梗系唔得啦。佢逐个讲俾我听，又讲翻以前嗰啲。 咁你觉得应该系乜嘢嘅人得啊？即系如果真系要你去揾一个代言人咁话，即系应该系嗰啲咩嘢男神啦，系咪啊？ 系， 即系 要冇 花花 fit 啊咁样啊？ 冇小朋友嘅，一定要冇小朋友， 单身嘅， 甚至乎我觉得女仔都得嘅， 女仔都得， 女仔啊， 你关注你嘅保障自己健康啫嘛，冇问题啊，系咪？跟住佢话可唔可以俾佢用一世啊？这个好正的、即是例如我整个货柜车。 真的明白啊，那跟住到最后什么就是谈不埋啦。 谈不埋啦。跟住他问我喂迟啲七夕可不可以搞多个七夕版。 哦可以。 你不要搞啦。为什么呢 当气球这么吹咯。 因为七夕又是一年一次我们想来想去但他告诉我因为七夕呢在国内呢就是情人节来的。好受欢迎。好大件事。 其实这样东西想不用季节去扔的其实一年24。 他想打出来的时候有啲噱头，佢话我系做系啦，用我嘅肉兔整一个花束咁样送俾人。 咁你不如叫个 Halloween 啦，万圣就写嗰个万圣节。 系啊，我都系咁话。 用一万次都得。 你不如咁样啦。 万圣节 系，我真系下次因为有机会同埋你一齐去。 难听啲圣诞节都得。 系 系啦，圣诞节 唔系，如果你万圣，我就用快慢个万。 咁梗系唔可以话，即系同嗰啲同即系宗教有关系嘅，咁你亦都要小心啲， 明白？ 要尊重下人哋。 结果叫我倾唔掂啦。 OK， 跟住。他说你咁夜啦唔好走啦去搵间酒店住啦我说好啊跟住我说我冇嗰啲支付㗎喎我搵人车你去啦、你自己去嗰度租啦。 果然是一个失败教室吓。 係呀真係好失败听唔到好失败。 十一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乒乓女单第三圈，港队的杜海琴击败南韩的17岁球手申宇彬，晋级16强。第二度出战奥运的杜海琴在首局一度落后至7-10，随后连取5分，丢时反胜12-10。第二局杜海琴乘胜追击，再以11-5赢多一局。之后两局形势逆转，杜海琴以8-11、8-11连失两局，总局数被对手追平。关键的第五局，杜海琴在比赛中段将比分拉开，顺利以11-4再取一局，之后再下一城以11-6赢出第六局，以总局数4-2胜出晋级。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晋级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成为首位晋身奥运游泳决赛的香港泳手。何诗蓓在赛后说，对于能够突破上届的成绩晋身决赛觉得很开心，稍作休息之后将会好好准备明天的决赛。他说将会专注好自己，不会理会其他泳手的表现，因为在比赛中每名泳手的策略都不同。何诗蓓又说，昨晚有透过电视观看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的比赛，认为张家朗夺金对香港运动员是很大推动力，他都希望可以令到香港人觉得自豪，继续支持香港的运动员。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说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今朝早突击搜查翠屏村翠阳楼一个单位，搜获大量的武器，包括蝴蝶刀、匕首、武士刀、打火机型电枪、铁莲花和伸缩棍。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被捕14岁学生的屋企人不知道屋企有相关的武器，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又说不法分子会在暑假招揽年轻人作为黑社会的傀儡作出违法行为，呼吁家长、教师、社工等要多关心年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说，为了进一步消除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特区政府必须尽快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邓炳强说，上届局长之后的首要工作是确保维护国家安全。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本港社会已经由乱转治。他又透露，警方国安处举报热线至今收到超过十万个举报。邓炳强相信，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外部势力和代理人在香港继续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空间将会越来越少，但是当局仍然会时刻警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3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3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2跌23.8，美团212.2跌23.2，中芯国际26.85升2.7，盈富基金26.4跌3毫，阿里巴巴184.5跌7.6，港交所480蚊跌20蚊，恒生中国企业93.84跌1.86，小米集团25.5跌3.5，药明生物113蚊跌4蚊，贵元服务55蚊跌4.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5，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5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8.97美元，卖出1,79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上回去荃湾路的支路去美孚方向有交通意外。这一条支路全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挤塞。荃湾路来回方向落回去德士古道回旋处亦都挤塞的。重复多次，就是荃青交汇处，即是德士古道回旋处，上回去荃湾路的支路去美孚方向有交通意外。这一条支路全线封闭，影响到一带挤塞。荃湾路来回方向落返去德士古道亦都受到影响㗎。揸车嘅朋友呢请你改道行驶。咁另外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兴发街嘅支路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就排到海丰园，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返去兴发街嘅支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返上去海丰园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亦都多车。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怡安阁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落翻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好手就位》嘅話，亦都係國家支持嘅一套電視劇集咧。我諗你睇到嘅畫面咧，就唔係一般我哋就咁民營電視劇能夠做到嘅效果。個資源嘅豐富咧，係絕對係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國劇八三零，港台電視三十一，《好手就位》。 港台電視三十一，八點黃金五合一，大師對談。今集同大家探讨饮食与断食， 自己谂翻点解我要食呢一餐先。 好明显地咧，任何嘢我哋一放任咧，个结果都系唔好嘅。 大师对谈，主持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星期四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啊，老婆啊，将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未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分晒啦，系啊！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男人不喜欢女人嘅原因，又或者系女人不喜欢男人嘅原因。 Technically 再讲咧，技术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冇错。 因为身边咧，如果唔关我事嗰啲咧，佢做乜都冇乜所谓啦。 都唔系噶， 吓。 都唔系噶，我中意多管闲事噶嘛。 OK， 咁 好啦，男朋友咯。 好，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啦。 我就重复 NG。好，男朋友不喜欢女朋友的原因，同埋女朋友不喜欢男朋友的原因， 嗯、 或者你身边嗰个啦， 冇错， 系咪啊？即系老公啊、老婆啊咁 都得， 都得嘅。 咁所以咧， 伴侣， 大家听紧嘅咧就可以咧自己即系试下咧，有冇啲嘢咧？咦，系我都系咁嘅，真系有嘅。因为咧，我听到有啲人讲完之后系我都唔中意，有同感、 啊， 吓、啊、有啲同道中人讲完之后，系咯，我女朋友又系咁噶。 咁不如你讲先啦，你多啲， 几个苦水先。 呢个系来自网上，唔系我个人 嘅心嚟嘅。 但系当去到答到我嘅，同我差唔多咧，我都会讲嘅，我唔会唔讲嘅。第一。不給男朋友私人空間，例如話耐唔耐咧就男朋友好想約朋友去飲乜嘢啦，唔得啊，你要陪我啊，嚇、啊、你又唔理我啊，夜晚出咗去啊，或者咧有時咧佢想睇下手機，你唔好只望住手機啦，你望住我咯，等等等等嚇、即係經常覺得你所有時間都應該係奉獻俾佢嘅。 我唔係咁嘅女朋友，我係覺得去啦，去玩。冇、问题，我自己喺屋企。我虽然系寂寞啲啫，但系我 OK 嘅。 因为有时会调翻转噶嘛，女仔都可能会约朋友噶嘛。 系 啊，咁所以我觉得公平啲就系有时你又玩下你自己嘅，我又玩下我自己讲。 倒翻转，你知唔知我试过咧？就系嗰阵时候我哋姊妹淘咧，系好憎有某个人个男朋友。 梗系 佢系会跟埋去。 我知道。我又跟埋坐 喺度，你唔识嘅，唔使惊。 唔系，但我想话翻俾你听， 真系有啲咁嘅人。 我有一次，嗰次咧，其实就唔系我想跟嘅，系 佢逼你跟嘅。 個女朋友話：喂，我啲 friend 想認識下你，個壓力好大。佢話嗰啲係佢嘅閨蜜。咁咧，我就覺得我坐喺度咧，佢哋係用一啲 tick 同交叉啊，即係 係咪初相識先？我想請問。 都一段时间嘅，但系佢呢几个人系我嘅姊妹嚟，咁佢好想睇下我最近 要过佢一关咯。佢哋中意嘅话， 你 觉 得佢哋系眼金金，即系嗰啲咧有 评判咁啊？ 某啲时候个眼神有少不埋好，哇咁鬼 嘅，有啲字字窒窒嘅最衰嘅。 系啊，即系跟住就，同埋你谂下，佢哋几个女仔，嘻哈不啦不啦，我坐喺度咧，好似火星人去地球咁样。 系啊， 我又答唔到嘴， 真系唔方便， 系咪？我又唔想答嘴啦，咁，但系坐喺度咧又好 stupid 喎，你唔出声。 唔系我讲紧唔系呢一只，我讲紧嘅就系自己系愿意要去嘅。咁我见过嗰阵时候，我哋有个姊妹图嘅就系有其中有一个就系成个都要跟埋去嘅咯。 佢自己唔会觉得好核突， 好核突 嘅。 因为佢唔信，佢唔信佢个女朋友系同我哋去玩啊！ 唔好搞错， 你明唔明啊？ 我明， 所以佢要去啊，佢好似佢又去啊，系啊，跟住就坐喺度啊，就成个咧喺度咧就好想走啦，唔好唱啦， 好烦 嘢啦，咁 系啊。咁跟住就去攞車咯，去攞車咁你唔落去啊？ 咁煞風景， 系啊， 同埋根本上咧，一班女仔咧，你動一個男人喺度咧，其實已經好令大家好唔舒服。 其實倒轉都係啦， 我就好唔舒服啦，我就好唔舒服。 一班男人嘅話，你有個唔知佢帶埋個老婆嚟，又或者係乜都唔舒服啦，因為你哋講嘅嘢其實係唔應該喺在場聽噶嘛。 即係有時講下啲粗言穢語又唔方便。 系，即系呢样嘢，其实大家都唔中意啦。 大家都唔中意嘅。 好，第二位。 好，第二位咯噃。嗱，咁啊，不给呢个私人空间啦。第二位咧就系嗰啲妈妈型嘅女友，你唔好咁啦，叫做你识唔识同人讲嘢啊？即系好似教训个。 我系咁样嘅。 你呢个我要打一个交叉俾 你。 你 今日几多岁啊？仲同人讲啲咁嘅嘢？你做好啲啦，你。 仲有啊，代言啊。呢啲女人最中意代言噶啦，不如话我问你啊，喂，你食咗饭未啊？跟住佢即刻出声，诶，佢食咗啦，已经系乜乜乜乜啦，即系你佢永远就 咁 就 好妈妈， 好烦 咁样就好妈妈。 系啊，佢净系讲啊，饮不如嗌嘢饮好啊，热柠茶，热柠茶梗系唔好啦，天气咁热，整杯冻柠茶啦。 系 哇，呢啲你真 系主宰你嘅命运吓。 如果倒翻转咧，如果系嘅话，个男朋友系咁样都好乞人憎啦，系嘛？ 乞人憎， 应该咁讲。但系如果一个女仔佢好中意人嚟咁样主宰佢咧， 啊吓，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小鸟依人， 系小鸟依人，你 冇主见嗰啲， 系冇主见嗰啲，唔知啊，你是但啦，你话啦咁。 我唔中意咯。 系啊。 我唔得咯， 我就成日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女仔中意个男仔咪主宰咯，但系唔中意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烦咯。 但系一过分嘅话就会讨厌，系咪？好 啦， 第三位， 第三位咧就系嗰啲情绪化嘅女朋友啊！ 你唔好理我，我冇嘢嘅。 无端端会爆喊，无端端咧又会发嬲，即系总之个情绪咧忽上忽落。 呢啲梗系唔得啦！ 我谂男女都唔得啦，系嘛？ 嗯，冇错。 我认为咧，你喊唔紧要，我最怕嗰啲有扁嘴，即系嗰啲咧，喂，你一喊出嚟，你一就唔好喊，一个乖乖地坐喺度笑，咁个最乞人。 其实我觉得咧，有时如果你情绪化咧，你系令到对方难受， 难受噶。 因为所有嘅人咧，其实见到你咁样，因为我最近咧试过你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啦，就系去某一个活动，跟住嘅就系个老婆。无端端坐喺度，大家一班人开开心心喺度饮嘢啦，佢喺度喊咯。 吓， 佢话个老公唔理我啊， 冇搞， 佢做紧嘢啊，真是。 系啊， 跟住我哋成班人我就话算啦，就我哋走，即系我哋系离开嗰个活动嘅现场。 佢轻轻由得佢细声喊定系咩 ？O K， 我摆咪睇，佢坐埋一边，跟住就。 哇！呢啲真系好烦， 攞啲纸巾喺度， 即系佢要喊俾你知。 所有嘅人咧，其实咩？佢个 老公 应该 揾窿 券，哦，系啊， 应该揾窿券。 你点解会咁唔尊重佢嘅咧？系咪？ 你知佢做嘢， 同埋佢就系原本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地方，但系就俾你搞到咁样嘅话，其实系 大家都冇意思。 你唔系输晒嘅，即系大家都输。即系我就最怕呢啲咁样。 我遇到呢啲咧，我真系试过。喂。你係咪真係喊啊？你不如坐嗰邊啦，嗰邊舒服啲。係 啊， 我真係會叫佢咁做。 即係如果我熟啲嘅話咧，我係會叫佢。喂，如果係嘅話，你喺後邊喊啊。 係啊，舒服。 佢就係要喺你面前喊，要將個負能量俾曬你哋。 冇錯， 佢匿埋喊有乜鬼意思？ 因為佢話我唔開心，我要全部人都開心。係 啊，佢要帶負能量俾你哋啊 嘛。 係啊，嗱呢個咧就係情緒忽上忽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话经常咧有种监控式噶，阿亨利你喺边啊？你同边个一齐啊？做紧乜嘢啊？ 喂，你做乜嘢啊？ 做紧咩啊？ 几时翻嚟啊？ 系啊， 攞个手机嚟睇下。 头先你喺公司话走，点解到而家未翻到嚟嘅？咁样，即系可能你迟少少都话，点解迟咗嘅？喂，塞车咯，真系会塞车啊嘛。 张单签咗300蚊，买咩？ 是啊，我头先喺咪后我都讲过，试过以前有个咧 check 我啲 checkbook 啊，睇下你签过啲咩 check， 点解要300蚊你买咩嘅咧？咁 关你咩事咧？ 啫， 你哋两个唔系应该系财政独立嘅咩？ 当然啦， 系咯， 如果你 独立噶嘛，咁关你咩事咧？ 佢中意 check 咯，就 系 因为 佢睇下呢个男人做咩使咗300蚊， 系啊， 咁关你咩事先得？ 买俾边个咧？ 钱自己使， 系咪买咩小三咧？ 可能佢我相信系，即系佢唔系惊你使钱啊，佢系惊你使钱喺人哋身上。 冇错啦， 咁你自己检讨下啦，点解我会使喺其他人身上，唔使你身上？ 我冇啊。好啦，下一个叫公主病， 哇， 手都唔喐嘅，佢又唔喐，你俾我俾我啦， 系啊，我跛噶。 我唔喐， 最又系食饭最出噶啦，就系剥虾，帮佢剥虾。我真系见过有个男人系咁帮佢剥虾。 但剥虾咧，我觉得系一种风度嚟 嘅 ，OK 喎。 剥完点埋哦，咁样 你唔会咁做噶？ 即系喂，我一定唔会。 哎呀死啦！ 我 前日先做完呢件事咋？ 我系 我男朋友剥晒，跟住摆喺度俾 我 咯。我 系御用剥虾师嚟嘅屋企，我一定系啊。全屋 可以剥几多只？ 全屋都系我剥噶。 你嗰只虾，我唔可以砌翻一只虾。 我咁嘅，因为嗱，剥虾都会整污糟手嘅，即系嗰啲皮皮利利嗰啲，我咧就会剥晒先，啲肉就摆咗一碟，然后我洗手再开嚟，再嚟。 大家食咯， 大家食咁咯，系啊，做下啦。 系啊，我又觉得 OK 喎，剥虾 系一种亲昵嘅活动嚟噶。 系啊，因为其实三个里面有两个都觉得冇问题噶，即系其实有问题嗰系。 哦 ，OK， 今日我 少数服从多数， 我去学剥虾啦。 OK， 系啦。公主病，下一个咧就系疑心病严重嘅偷窥狂女友，可能攞唔攞嚟装下佢手机啊，听下佢同边个讲电话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留意一下你啲 social media 啊，点解嗰日去嗰度食饭啊？隔篱好似有只手喎。 咁你会点咧？有冇试过咧？ 我冇，我好幸运地冇。但系真系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喂，呢啲相咧最好唔好摆，或者最好唔好见到佢，费事佢侧边嗰个又问。 会点啊？ 咁梗系 影紧乜嘢？点解影？ 如果你系有警棍，你就唔会影呢啲咁。 我就 系 张相有冇警棍？ 成班男人，又有譬如话有两个男朋友，有两三个女士喺度，佢话唔好影到佢。系啦，费事佢翻去又问。嗰三個女仔咩人嚟？ 咁佢都好大壓力喎。 係啊，真係有啲咁嘅。 哦，你講緊你嗰啲男性朋友啊？ 係啊係啊。 哦，男性朋友或者總之有女仔嘅地方，就唔好影呢啲相擺上 IG 啦。或者遮住佢個樣，佢好煩嘅。 明白。 OK， 好。 下一個就係經常講嘢唔停，講嘢唔停嘅女。 你係咪針對我？ 你系咪噶？ 我系嘅， 因为咧我一唔做节目咧，我就唔讲嘢，唔讲嘢咁。 系 咁，所以就我就唔系嗰啲讲嘢讲嘢男朋友。 倒翻转嘅就系其实咧，原来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系做嘢啦，跟住咧我哋成日讲嘢啦，翻到去其实我系唔想讲嘢嘅。 系咯， 咁啊就系沉静嘅。诶，问题系睇下咩嘢，但如果我易饿佢嗰啲嘢嘅时候， 就可以 饿 得好耐， 可以不停咁饿嘅。我同我自己都觉得，你都应该收声嚟。 即系除非唔发招，一发招就好劲嘅辣椒嚟嘅。 冇错，系啦。但我男朋友就倒翻转嘅，喺人哋面前我就唔出声，但系翻到屋企嘅时候，我有时觉得就系我睇紧电视，可唔可以静啲？好得意， 删咗个嘴，删咗个嘴， 你攞个面包， 好恐怖啊！ 下一个 系黑人憎， 就系沉迷社交网站，任何时候咧都要上 IG 啊，上 Facebook 啊，咩啊，又影自拍啊，又要去等等先，我影咗相，唔好食住，等我影咗相。 呢个系几讨厌嘅，我系唔中意噶， 我都唔中意。 食饭嘅时候，我中意将个手机摆低嘅， 系， 系啦，我唔中意。 下一个就系动不动就喊， 我未有， 得闲喊一阵先，冇嘢做喊一阵先，咁样样。有时咧嗱，其实喊都唔紧要，咁你唔开心喊啦，但系问题唔知你点解唔开心，同埋无。端端睇紧套喜剧，佢都喺电影院里边喊，咁你好奇怪，咦？咪佢咁好笑，点解你要喊嘅咁？ 佢咪有病啊？ 你系咪试过啊？点解你咁感同身受嘅？ 试过下咁啦，多多少少有啲咁嘅经验咁啦。咁我就好奇怪，但系后来我已经费事去揾出个原因啦，因为已经太常发生啦。 咁就死啦，系嘛？你就会开始会觉得就系佢都系咁噶啦， 烦 系嘛？乜都喊噶啦，咁你会唔理佢咯？ 算咯， 系 啊，因为我又问唔到，佢又唔肯讲，一次系咁，两次系咁，算咯。咁 佢识 唔 识收声？ 其实佢系咪想你即系 draw 你嘅 attention？ 我相信 系 啊， 我觉得你 系。 咁佢识唔识收声？ 喊啊喊咪停。咁你会知道我得佢就嚟停，佢会停噶啦。 系啊，我都试过有次系咁啦，我饿咗一个人四个钟，跟住到最尾，真嘅。 你计住时间， 我因为饿就嚟天光嘛，真系饿到就。 其实咧，好憎人哋咁嘅。 我知啊， 你俾我瞓啦。 我就系唔俾佢瞓，因为我惩罚紧佢嘛。 我又撞过一个唔俾人瞓。喂，我觉得呢啲直情系嗰啲。 嗰啲戰夫嘅做法嚟啊，大佬揾間燈照住佢。 係啊，你講唔講？你講唔講？咁樣咯。嗱，到最後尾嘅時候，我係直頭係同自己講嘅就係，因為就係天光。跟住我同自己講：，咦，我點餓佢四個鐘咯？不如放過佢啦。我突然間靜一靜啊，佢嚇一跳啊！ 仲有啊， 佢嚇一跳，你明唔明啊？即係佢都咦？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突然間 發掣 嘅？ 仲衰啊！佢先俾你瞓，推醒你。 係啊，呢個 感同身受。鬧咗一陣。再俾你瞓，再推醒 你一瞓。 如果由头到尾唔俾我瞓咧，我就好似都好啲，虽然都惨啊。但系佢闹一阵静，等你瞓着啦嘛，再推醒你。 哦，喂，你呢个系高手嚟， 我真系试过。 一山还有一山高，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我想向佢学习一下。 佢直情系虐待嚟嘅，我觉得真系虐待。 呢啲 精神虐待你 啊！ 我系摆到明系虐待你噶啦。 佢敲住你一瞓着， 系就推醒你， 就推醒。 我唔放过你啊嘛。 呢啲直情系审问战俘嘅方法。 去到有一个程度咧，我就死忍眼瞓，唔瞓。因为佢， 你唔会够我哋玩嘅呢啲位。 我知啊，我梗系输啦。 点解佢唔瞓嘅？即系佢又唔觉得眼瞓。 因为我气冷啦， 怒 火 未 落， 我怒火未燃烧晒啊嘛。 嗰晚真系我人生中一个真系非常地狱嘅磨练。 系 啊，我 见到天光啊你 吓， 你见唔见到天光？ 我咩都见唔到，双眼发黑啊！直情系。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经常咧就系发脾气啦，喊啦，咁样又仲有妒忌心重嘅女朋友，而最后一个咧就系爱纠正男友错误啊，唔系咁啊， 我系咁嘅，嗯，系我成日都咁。 到底头先所讲嘅有冇讲中？ 你真 系 用 个 蠢字啊？ 有噶，有时我会觉得即系其实蠢咧系 cute 嘅，即系同佢讲嘅就系，或者点解你要咁 stupid 咧？你其实可以咁。 蠢有时未必系重嘅， 系唔系重嘅？ 好可爱，傻猪唔通即系话佢傻咩？ 系啦，即系 你女朋友唔同你咁讲嘅咩？ 唔会咯，系啊，佢哋系重剑，出击，吉死佢！ Okay, 死蠢啊！闹， 当咩叫做 I wish 陈海荣。 快头痛，头痛就放空，佢劈到等紧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日好友那阵容，跳到攰了任我当树熊，全人类太难顶，壮士抱啊抱找见证。I wish 攤住沙發一天冰凍，火炙快火又氣水烘。Yeah, I wish oh, 吹水吹走又勝苦痛，吃個炸醬讓我超重。Yeah, I wish星等救兵，再不理偷懒是个罪名。哦，太难顶，会毁成日识假吊影，喜欢分两边怪或赢。最难顶，被逼扮个边衰好胜，用怒顶我不清醒。I wish 摊住手摆一天很冻，火最快多嘢气势。Yeah. 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1981年初夏是香港电台广播史上最重要的一季，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正式启播了。在启播之前，时任广播处长戴善德、香港电台高层张敏仪，连同一班二台的开台功臣，包括首任二台台长吴石辉，以及朱培庆、张文新、车淑梅、陈任、邓凯林、伍嘉廉、汤正川、蔡峰华、邱瑞强等一班 DJ， 齐齐出席在广播大楼停车场举办的启播礼。翻当日的报章和相片，哇，真是歌影视界巨星云集，星光熠熠。获邀出席的嘉宾数给你听，有谢贤、周润发、黄沾、罗文、林依妮、泰迪罗宾、关正杰、郑少秋、徐小凤、余安安、陈美玲，就连日本天王西城秀树都有现身，够晒巴闭咧。既然开台咁大件事，就梗系唔系就咁举杯祝酒、食下嘢、吹下水咁简单啦。除咗最重要嘅启播按钮仪式之外，仲有一场别开生面嘅活动。当日有份出席嘅艺人同埋二台 DJ 分成十队，将一部特制嘅巨型收音机以接力方式送去广播大楼，吸引咗唔少市民围观，真系啦啦啦啦啦啦着成条广播道啊！ 18/22 RTHK Radio 2。18/22好日子，即系当年咧，即系好多好多巨星咧，都经常出活喺香港电台。 系噶，系啊。 我读书嗰阵时咧，又中意听《青春交响曲》。 嗯， 唔知逢星期二。 青春交响曲咁噶嘛？ 系啊， 青春交响曲。 系啊，好多代嘅 听 啊， 张文新做嗰个中文。歌 中文歌龙王系啦，好早期咯。如果你个中文新做，因为后期咧倪炳郎做噶咯。 张文新嗰阵时唔几做， 我中意做呢个周末后家姐。 哦，系啊，系啊，咩太盘啊？咩 唱盘当太盘， 唱盘听筒当头盔，一齐食只鸡。 哇，唔好一齐食只鸡嘅，你唔好以为。 周末后家姐， 花车系人哋嗰个， 我知， 好听啊， 冇错啦。 我一定会将佢扭下啲。 全部都系集体回忆嚟嘅，咁啊，大家继续支持 Radio 2吓。 Yeah. 好，快到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仍会有我哋嘅讨论区啦。同埋今日好犀利， 有街坊啊， 有街坊啊， 咁坚 街坊嘅街坊， 冇错啦，佢哋都唔知噶，你有冇出街噶？ 案件仍在调查中，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又话，不法分子会喺暑假招揽年轻人作为黑社会嘅傀儡，作出违法嘅行为，呼吁家长、教师、社工等要多关心年轻人。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之东南偏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1,5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8，跌23.2；美团212.2，跌23.4；中芯国际27.1，升2.95；盈富基金26.48，跌2.2；阿里巴巴184.3，跌7.8；恒生中国企业94.14，跌1.56；港交所481.2，跌18.8；小米集团25.6，跌2.5；药明生物112.8，跌4.2；碧桂园服务55.5。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非常之炎热嘅呢一个晏昼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下昼有阳光同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男人或女人不喜欢伴侣嘅原因。 嗯，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噶啦，咁啊翻嚟咧，一阵间可以听下 Yoyo 讲下。之余，我哋仲有啲街坊嘅街坊嘅，啲街坊街坊啊， 我哋真系街坊， 街坊嘅街坊， 二台街坊， 冇错啦。到底呢班二台街坊，佢哋讲啲乜嘢嗱？不如我哋听听阿台长啊！ 哇，一嚟台长， 台长讲下先好嘛？好，听下台长想讲下二台嘅台长彭仔啊！ 我最憎啊，梗系佢啊！一路我喺度买嘢嘅时候，佢哋一路喺度嫌三嫌四，然之后又话呢样嘢有啦，诶你上次咪买过咯，即系喺度咧夹头夹细嗰啲咧最憎。 同意啊， 同意啊，我都同意啊。 我未买啊，我净系话啊，听日咧我想买换个新眼镜，换乜啊？呢个咪好咯。听日我想买件恤衫， 系 你咪有咯呢、這个声。 唔单止啊，即系讲埋自己啲嘢添。有人咧就会觉得， 你做乜窒？ 因为我唔知讲唔讲， 你好似我咁畅所欲言啦。 因为我劣啊嘛， 惊咩啫？傻猪！ 你可以买一对新鞋，但你要翻去抌一对鞋。你可以买一单物，但你翻去抌一单物，即系咁样噶。 呢个 系断舍离嘅方法。 系啊， 断舍离嘅方法就系令到你屋企嘅就会越积越多。冇错。 你讲起物，我啊中意啲好得意啲物，靓啲嘅物。啊！有時咧，佢又嫌我啊！你買咁多物，你邊著得咁多物啊？佢又唔知走去啲二打碌地方咧，又買嗱，都係差唔多嘅啫。買呢啲好啦，咁樣 啱啦，你差唔多噶啦，呢啲咪貨色係嘛？呢啲咪貨色要襯翻 啲 貨色噶嘛？ 你冇嘢。 好嗱，我咧就係調翻轉嘅，我就係個男朋友成日都勸我，就叫我嗱最憎嘅就係咩咧？你同佢一齊去買嘢，跟住咧就話可唔可以俾少意見我啦？其實我明嘅，同一個款但係唔同顏色，佢就會同我講啦。其實你咩顏色都有啦，你買嚟做咩？又或者就係類似咁嘅款嘅話，你都有好多啦，唔好買啦。 原來即係男女都有， 佢成日都拍平我，但係我真係好憎噶。 係啊， 你有我買， 我都覺得係，我一定會有佢買。 陪我買， 係啊，佢叫你陪，唔係叫你夹住佢买， 系啊， 系啦， 系咪？ 女人买嘢一定有原因，佢想买啊，然后又话我哋丝巾咧，我冇呢个蓝色啊，即系话佢想买啦，由佢买啦。 最后 conclusion 就买嘢唔该各自啦，你去买你嘅，我去买我嘅， 其实系最好嘅， 系咪？ 系啊，但系其实有时你又唔会觉得啊，有啲地方嘅话系大家一齐去系最舒服嘅咩？就系、是、买家私，你 系 咪特别温馨啊？系嘛？ 冇错。 但系佢哋就会系咁样，就会拍停你就唔好买啦，啲 cushion 套屋企已经好多啦，就好人憎咯，我真系觉得。 冇噶，去到呢个位咧，都有一个忍让步。好啦，好啦，买啦，或者唔买啦，咁咯。 唔系咁，到最终咪又系买， 系啦， 系咪咁话？诶，系好难讲嘅。 除咗阿台长阿彭仔之外咧，我哋最近有个靓仔啊，迟啲都会全力加入 Auton 啊。 Auton 到底佢又系觉得 女朋友未来监制 最唔中意啲咩咧？ 我是 Auton 啊，我最不喜欢女朋友呢就是呢什么呢都要问到很详细很详细。就算呢你那天吃过什么啊，见过什么人啊，做过什么啊，都要呢打烂沙盘问到都哎有时候上班很累，回到家想唞下、啊、都要被他问，真的顶不顺。 哦， 佢真系中咗头先，我哋真系最唔中意嘅就系女朋友有啲乜嘢嘅原因啦， 百事问啊， 系啊， 百事问， 廿四小时监控， 弊啦，今日播出嚟咧，个女朋友又问你做乜要讲呢啲啊？啊，边个叫你讲啊？ 系啊，几时讲噶？ 系啊，点解你冇问我噶？ 喺咩情况之下？ 咩你唔话俾我听嘅？ 你讲嘅时候你唔通知我啊？ 哎呀，破坏咗！哎呀，好惊啊！ 对啦， 我 提你小心啦，你小心啦。嗱，咁啊有我哋嘅年青人啦，有个更加年青嘅就系梁荣忠啦， 做得更加年青。 阿钟哥， 梗系啦，心境啊嘛， 系啊， 我哋讲心境啊嘛， 钟哥仔。 我讲真相啫。 系梁荣忠点睇咧？ 我系梁荣忠。首先，如果叫得女朋友咧，样样嘢都应该系中意嘅，就不能够话唔中意嘅。不过既然如果有得揀的话呢，我就最不想女朋友很容易流眼泪，因为喊呢其实是应该留在最后那个 moment 先用的，成日喊呢就好啲，有啲麻烦的，即譬如睇到套戏感动又喊啊，见到开心又喊啊，咩都喊呢，其实我都唔知喊嚟做咩嘅时候就最好唔好喊啦。 嗯，我系呢个梁永忠啦。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嗰阵时候有个咁嘅女朋友嘅话，佢有个咁嘅女朋友嘅话，系咪同一个人嚟？ 你嗱呢个问题好啦，你婆呢个问题好，我得出嘅结论，女性系水做嘅。原来十个里面咧，我估有两三个都系咁。我唔敢话多吓，两三个 点都 点样为之？点样为之？即系真系中意喊咧？嗱，因为其实梁永忠呢一个咧，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觉得佢就系针对我噶。 佢针对你， 因为 咧，你系咁嘅人咩？ 我 系 学唔系，我真系好容易喊。 我冇见过你喊。 我睇戏我又喊，我听 佢做剧都喊啦。 我喺你面前使咩喊啫？系啊， 唔系 我 好正常 嘅。我做剧 我 又喊啦，我好容易喊噶。我就睇书都会喊噶。 咁起码你有个原因啊嘛，你睇戏因为套戏感人啊嘛，你做剧因为剧情感人啊嘛。有啲人坐喺度无端端都话得闲都。喊一阵嗰啲咯，就唔关呢啲事咯。 咁啊 ，delete 咗佢啦。 delete 乜嘢啊？ 我觉得如果系嘅话，可能真系 attention seeking， 系咪啊？ 要关注， 其实佢系想你关注佢。 好，翻嚟我哋继续有其他嘅街坊吓，街坊街坊。 冇错，我哋因为出卖街坊时间。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别要记挂家中丹桂，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待擦手再到。不及分隔，在刹那相拥发早霸，上次那美元唐佛，余下半段副歌后重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吧，要计时间活着去世界放大，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是在一起。哦，听朝山醉睡。请回听 就会再见。人生是要靠自己亲手掌握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周建豪校长。 微电康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头先咧有啲街坊咧已经讲咗佢哋嘅意见啦，咁我相信咧都会同好多人咧心目中都有啲相似，因为始终人咧嗰啲 behavior 都系落落去都系嗰啲啦，差唔多嗰啲啦吓。好啦，咁头先听过好几位嘅街坊，冇错啦，而家又揾其他街坊，不如就揾我哋身边经常吓、我哋见到个肚挪下挪下嘅，同阿同阿马小云有得挥嘅嗰个叫阿文文啊，系啊，我哋嘅监制阿文文，到底佢觉得？佢唔鍾意嘅有啲咩行为呢咁样。 知唔知得街㗎 就得。 我都唔知喎。 唔好理啦。 因为佢唔知我哋会播出街。 啊、 来 最憎男人咪口不对心囉。乜都话冇所谓，最有所谓系佢。佢重要啊。临分手啊，先攞翻啲原因同你讲。嗱，我唔中意你扮小鸟依人啦，我唔中意你过分整齐啦，我唔中意你催我冲凉啦，唔中意催我剪指甲啊。咁你早响啊嘛，大家唔使忍得咁辛苦咯，系咪先？真系生活乏味间，说话避忌。你有嗰句，我有嗰句，咪讲咯。 你俾个金句啊！ 我生活乏味啊，只因互相顾忌啊。 系，太多顾忌。不过佢讲得好畅快、啊，我觉得佢真系泄咗道气、啊。嗯 收喺心里面好耐， 系啊， 所以佢肚咁胀，有啲系怨气嚟，可能 真系系咗系舒服啲嘅， 系啊，舒服啲 嘅。我赞成嘅，因为其实有时女仔咧就最怕啲男人咧成日都将啲说话真系收喺心， 系、嗯。 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可能真系大家闹交啦，又或者系分手嘅时候先攞翻。 其实我唔中意你咁啊， 呢、這个就会成为一个藉口咯，系、嘛？咁其实点解你唔早讲咧？因为其实如果早讲嘅话，可以早啲分手嘛。 又系、 啊，或者如果早讲， 你都唔啱啊，大家都、啊， 又或者可以倾得。点咧？ 唔好嘥时间啊嘛，唔系，我觉得好难倾得掂噶啦。如果你话讲紧一啲嘢，有啲譬如可能即系价值观上面嘅嘢，我觉得系我唔会想你改嘅、你改唔到嘅， 妥协唔到， 妥协唔到，真系改唔到， 冇错啦， 正啊。 好啦，跟住咧就到另外一个朋友咧，就 系、 是、 系咪神光嗰班啊？ 神光嗰班 系啦， 系啊。神光，首先不如白元浩先啊， 好啊，好中意呢一个，佢又想专登揾你嘅， 系咩？ 系啊， 揾你录， 揾你录啊，系啊，佢惊佢讲唔到。 好，听听 嚟啊， 我系白元浩啊。我最憎我女朋友咩咧？乜嘢都 ban 咯，做乜都 ban， 真系乜鬼嘢都 ban。我最憎就系呢样嘢。 哇，好佢啲好火啊，又 佢啲怒火仲喺树啊， 系啊， 乜都 ban。乜都 ban， 真系乜都 ban。 啲箭啊，就插埋嚟我嗰度，我系咁。 乜都 ban， 乜都话唔好。 系啊，即系买嘢买呢样嘢又唔好，食呢样嘢唔中意，系嘛？去边度旅行嘅话唔好，但系其实佢心里面嘅话，基本上就已经系有一个答案嘅、有时我哋女人系衰嘅，即系我代表我自己啦。 系， 其实咧系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有晒 agenda 噶啦，你哋。 但系问题系咧，我就会中又我又中意你问我， 系啊， 我又中意你问我，咁但系咧我又会想你答到。我心里面嗰个答案，我又唔想我自己讲，到最尾就讲，就如果讲出嚟嘅话，咁就冇意思啦。即系我希望你系我心里面嗰条虫，其实有乜可能啫？ 冇可能， 即系会咁咯。 但系佢好有火气，乜都 ban， 讲乜都 ban。 系啊， 你有冇试过？ 我试过啊， 我基本上冇脱离过呢个 status。 通常 你基本上唔系就女朋友啦，系嘛？你做嘢啲人都 ban 啦。 去飲茶，所以你怎麼幾多怨氣啊？乜都話唔好，唔好，唔好，唔好。 寫個劇本又話唔好， 我未講完，乜都話唔好。唔好唔好唔好， 檢討下啦， 知道 自己檢討下啦。 哦 ，OK， 好啦，神哥嘅手中仲有阿 O 嘅，都啦 ，O 嘅唔中意女朋友咩咧？ 好，睇下先。 最憎就係成日啊，都教我揸車。 哇，呢啲真 係揸車，點解你要教我揸車？ 即系喺车侧边咧，司机侧边，咿呀松降， 系 呢条路啊，唔好揸咁 左啦， 唔系转转嗰啲路都唔紧要，方向都唔紧要，我真系唔好咁快啦，快慢嗰啲嘢你理得我啦，我自己揸，我有时候我咁你揸啦咁样。 仲有啊，你识唔识搭车噶？搭车你戳到我、啊， 你戳到我，系啊，你戳到我、啊， 戳到我，你搭车你出声啊嘛，我点出声咧？喂，嗱，我搭车啦。 嗯，咁咯、 啊，我唔敢出声，因为我 系 成 你就系嗰啲啊嘛，身边一日松降嗰啲啊嘛。 我又好衰嘅，我又会中意嘅就系因为我日日已经揸车翻嚟，咁跟住我就出街咧，我就会成日叫佢揸、嗯。但系佢揸咧，因为佢嗰、那个揸车嗰个年资冇我咁多，咁所以你就会发觉就系佢第一佢唔识路啦、 嗯， 第二样嘅就系成日都去错唔同嘅地方啦。咁跟住譬如好可能根本上嘅就系 Google Map 话俾你听半个钟头可以去到嘅话，佢就起码可以揸到九个字咧，因为行错路嘛。 但系新车手就系咁啊，新车 手。大壓力 我會改嘅， 係泊車、 嗯、 如果特別咧，你男朋友仔泊車嘅時候咧，我諗佢最大壓力。 哦，佢泊車叻過我，佢 叻過你啊，咁好啲咯。 如 果唔係就弊啦。 係啊，如果係嘅話，應該分咗手噶啦。 晨光裏邊嘅靚女阿林慧、啊， 林慧，嗯、你聽下先。 我是林慧啊，我最憎我的另一半呢就是成日都目无表情咯，开心又无表情，唔开心又无表情，嬲又无表情，都唔知想点，就系咁啦。 点会冇表情咧？嗬？ 有有啲咁嘅男人， 真系啊， 系啊，目无表情咯、啊嗯，即系乜嘢都、嗯、又唔出声啦、啊，系、嗯、咪我好怕呢啲嘅。 其实你 系 咪咁噶？ 我有表情噶，但系我有一样嘢，我觉得自己几讨厌嘅，就真系唔出声。 系、嗯、啊， 即系嗌交，佢嬲咗啦。咁、 嗯、 我真系唔出声，因为我其实心谂我应该讲咩咧？ 嗯、 我永远就系咁样。 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其实呢招几好用嘅。佢话如果当个女人喺度不断喺度发脾气，喺度闹交，你唔需要出声，但系你要做一样嘢。 做咩啊？ 石佢揽住佢，跟住石佢， 嗯， 系啊。 跟住佢一巴驳 佢。我觉得 OK 嘅。但系讲呢个人嗰、那个男人系靓仔嘅， 嗯， 咁佢就话佢试过切万事万灵， 咁、嗯、人哋嘅女朋友发嬲，你系咪都要扑埋石佢？ 都系 ，OK， 好啦， 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另外，靓女阿 Kitty 崔洁彤佢嘅讲法，最唔中男人咩咧？ 嚟， 系、 哎、啊，诶、哎、喂， 我啊最憎我另一半咧冇时间观念，话十点钟翻嚟咧。十二点都唔见人嘅， 话 一点钟翻咧，三点都未翻到，仲要唔听电话。不过我都好爱佢嘅，因为有时我都系咁啊。 哇，呢啲好弊喎， 我觉得有啲坚固喺里面。 又话又闹完人，跟住不过我都系咁，算啦。拉平啦， 系啦，一啖砂糖啦， 系啦， 系咪？ 咁啊，女仔啦，好啦，仲有两分钟，你觉得有咩总结一下咧？对男仔不满， 其实我都唔中意人哋迟到嘅，系、嗯、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就成日迟到嘅、 嗯， 但系之后嘅话，你试过有一次即系迟到出现咗一件好大件事啊，即系阻碍咗一啲拍摄嘅时间，跟住咧我就嗰次之后咧就改咗啦，系、 嗯、 啊，咁我就而家就好怕人迟到啦，但系觉唔觉得永远咧两个人嘅相处嘅都系个凹凸嚟嘅，一个人就好准时。一个人就好迟到嘅，一个人好懒嘅，一个人就好勤力， 一个好恶嘅，一个好 懒。感觉系啊，永远都系咁样，所以 其实咁样好咯， 唔好务求大家系一样咯。 即 系我想讲嘅系， 系 啦，只需要大家配合到就算噶啦，你冇可能同佢一模一样嘅。 我觉得一个说话好啱嘅，佢屋企即系当结咗婚之后啦，屋企唔系讲道理嘅地方， 嗯、 即系样嘢话要你啱或者佢啱，要揾出 who's right 或者 wrong 咧，系 冇道理 讲嘅。 嗯， 系 啊，咁你点睇啊？ 我最怕一样嘢。就是个女朋友太性感啊，着啲低胸装， 人哋嘅女朋友太性感啊， 唔系我自己啊，我真系 性感嗬， 即系我试过啊，顶唔顺啊，真系会 你个女朋友太性感，你会顶唔顺？哦，即系出街， 即系佢 出 街，即系唔中意， 阵间又走光啊，啲咸湿仔又望啊，咁啊真系好辛苦嘅。 哦， 你话佢咧，佢又话我着衫嘅自由， 咁、嗯、咁又讲，咁又系， 系啊， 人哋 你咪好似佢咁咯，你打赖赤乸出街咯， 系啊，你唔着裤出街咯， 着出街睇佢点咯，拉平咯， 你试下咁。嘛， 你早啲 形象法啊嘛， 佢即刻就会着一件衫噶啦，见到你咁样， 我觉得我 试用啊， 唔系即刻分手， 着翻件衫，但系我同佢分手。 好，十二点半先喺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四起，70岁或以上的长者可以到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领取即日抽接种新冠疫苗。政府话每日合共派发大约4600个即日抽，位于东涌社区会堂同埋机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分别派发100个抽，其他接种中心每日各派发200个抽。即日抽派发 的时间由每日的朝早7:45开始先到先得。70岁或以上的长者可以亲身携同身份证去到接种中心攞筹，亦都可以委托屋企人或者照顾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代领，但需要出示长者的身份证副本登记。每位长者可以由最多两名的照顾者陪同接种，陪同人士可以一起接种疫苗。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是继李丽珊在1996年夺得滑浪风帆冠军之后，香港再次在奥运会上夺金。李丽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同当年相比，香港社会无论是资源投放定是体育气氛都好好，但是她认为仍然有提升空间。李丽珊说，当年单车手黄金宝曾经说希望香港有单车场馆，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本港的单车场馆终于建成，而这个亦都造就了李慧思等选手即使在疫情下都有场地可以训练。他又说，有些项目并非着重有没有场馆，而是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协助运动员外出作赛争取经验。李丽珊说，希望社会不要偏重某项的运动发展，不要只是靠一项运动争取奖牌，应该顾及不同运动的发展。香港记者协会说，一名网媒记者就今年7月1号警员被吉伤的案件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之后，旅游证件被扣查，记协对事件深表关注。那名网媒记者7月1号当晚拍摄到事发一刻，第二日在记协安排的律师陪同下曾经到警察总部录取口供。记协引述警方说，日后有需要的时候会透过律师联络事主，亦都会知会记协，但是警方国安处人员昨晚在没有透过律师的联络下到记者的临时住所要求他到警署录口供，他之后再被带回原本的住所搜证，代表律师在凌晨施展抵达警警署陪同事主录取口供。记协又说，事主被录取警戒口供并被扣留旅游证件，记协要求警方交代事主是不是属于协助调查被搜屋和没收旅游证件的原因，以及会不会需要做证人。北京受大雨影响，部分山区景区关闭，北京西站多列的列车要停运。当地昨晚开始落大雨，当局发布暴雨和雷电预警，市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一级响应，共派出2000多人开展道路巡查，暂时未发现有主干道水浸。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2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5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5.6跌24.4，美团210.6跌25元，中芯国际27.05升2.9，盈富基金26.48跌2.2，阿里巴巴184.1跌8元，恒生中国企业94.14跌1.56，港交所481.2跌18.8，小米集团25.7跌1.5，药明生物112.7跌4.3，碧桂园服务55.4跌4.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4，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8点，跌系升155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92美元，卖出1,79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力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无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洗脑场起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给他们听，他们就不会咬对方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上环 老公， 呢边啊呢边， 你坐到咁入做乜鬼啫？哇！你我攞住好多嘢啊，啲嘢又重又成，你帮我攞，又系摆落佢嗰度。 又买咁多，我都唔知道你会买咁多嘢噶。啊，坐。 哎呀，攰死我。 坐。 全部都系你噶，攰死人啊！真系。 都叫咗你唔好成日买嘢俾我、 啊， 我自己识买噶啦。 哎呀，你唔知啦，你睇下，我买咗六条胎俾你啊，全部都系卡通公仔，你睇下几 Q， 你大咗啊，后生十年啊，你俾我睇下， 我话过啦，呢啲公仔胎唔啱我，我中意打正式嘅。点解你成日都要买啲俾我啫？我都唔中意。 我知道，不过月底啊，总会换届嘛。今次主题啊，系我同阿朱太谂噶，动漫代表住青春同埋活力。我同成班太太团夹好晒噶啦。嗱，听话，你再辛苦啲，连任五年，下届咧先至换阿朱生做主席啦。哎呀，我唔讲啦，好肚饿，嗌嘢食先咯。 我帮你嗌咗噶啦。 哎呀， 大虾沙律、鱼鳞茶，唔啱啊。 好好好，你真系醒嘅啫。你做咩啫？你赶时间咩？你嗌咗啲咩食啊？ 我唔嗌啦，我翻公司开会，同事帮我嗌咗饭盒噶啦，你自己食啦。 OK， 你如果你赶时间嘅，你先行啦。嗱，我下昼咧就会同啲旧同学 high key 嘅，佢话佢老公咧系玩具协会嘅理事长啊，准备退休啊，让个位出嚟。 其实我都想退休。 老公，我知道你辛苦。挨多五年啦，等阿 Samson 啊喺哈佛嗰度读埋个 MBA 翻嚟咯，咪开始接你班咯。嗱，到时你可以放轻松啲啊。嗱，最多我每年咪陪你去呢个伦敦，好冇？你中意去伦敦，我哋去行呢个大英博物。 你成日帮阿 Samson 安排啲嘢，你问咗佢肯唔肯翻嚟未？你知唔知佢想喺嗰边发展？你知唔知啊？ 我系佢阿妈，我点唔知道自己个仔想点啊？ 我话俾你听，佢想点？佢想读 Fine Art， 佢想留喺美国发展。佢想我今年年尾退休之后同佢伦敦行博物馆，咁你又知唔知啊？ 你今年退休咩？点解我唔知噶？我个 plan 唔系咁噶，吓？ 你个 plan， 你个 plan， 我头先咪讲咗俾你听咯。你个 plan 唔系我个 plan， 呢个我个 plan 啊。 老公啊，你系我哋宏辉集团嘅老板，唔可以话退休就退休嘅。嗱，最多咁啦。嗱，暑假嘅时候嘅话咧，去放下假，你话去边我都陪你好唔好？ 唔使。 有我自己照顾自己，我会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你咁讲咩意思啊？ 我哋离婚。 咩话？你讲咩话？ 我谂咗好耐，我觉得而家离婚系最合适嘅时间。 系啊，离婚啊！佢同我讲话离婚啊，我唔识反应啊！我一直都扑心扑命为个家，为个公司。我同佢由四个人嘅山寨厂挨到今时今日四千几人嘅上市公司，你话我为乜嘢啊？系啊，我点都唔甘心噶啦 ，Mary 啊，你快啲帮我揾人查下佢吓。好，我答应承你，无论查到啲乜嘢，我都会冷静处理嘅。OK。我是香港最出名的玩具制造厂宏辉的老板娘唐太 Grace。我屋企是做纺织起家的。偶然的机会我认识到我老公阿杰。我很喜欢他。后来因为我有了，我们很快就结婚。生了一对仔女之后，宏辉的生意也都慢慢上了轨道。一切开始很顺利。今日阿杰要跟我离婚。他搬走了，我很彷徨。 Mary 很快就给了一个深圳的地址，我叫我自己去了解一下。而今日我决定去这个地址了解一下，我要看看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本事做小三，抢走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水水竹木店啊，应该是这里了。请问有没有人啊？ 哦，你欢迎光临、小姐是不是按脚啊？你入来 啊不是、是这样的，是朋友来介绍我的。啊、听说这里有个后生靓女的技师，手势不错，我想找她按的。 后生靓女？ 是。 太太，唔好意思啦，我呢间水水木竹店啊，一路得我呢个技师啫嘛。 啊，咁样可能我搞错吓，唔好意思，我赶时间，我下次再嚟揾你，如果有需要吓。 冇相干，冇相干嘅、哦，你下次有时间咪嚟试下咯。不过而家出边好大雨、啊，呢树好难截车嘅。嗱，不如你坐一阵啦，我斟杯茶俾你啊。 是吓、啊，突然都落好大雨，咁我喺呢度坐一阵啦吓。 诶、唔紧要嘅，横竖家阵都冇客啊。嗱，饮杯茶啦吓、啊，太太。 唔该。 啊，睇你对眼啊，唔系几够神、啊，你唔好介意啊，你块面有啲黄啊，唔好咁夜瞓啊，要养翻个肝啊嘛。 系咩？ 诶、我乱噏嘅咋。诶、你又唔好怪我啲粗人唔识讲嘢啊吓。 哦咁。其实呢，我呢一排又真係瞓得唔係咁好嘅。 哦，你係咪好多嘢諗呀？不如咁啦，我唔收你钱帮你按两下啦。係，真係算同你有缘分，交个朋友都好啊。 咁唔阻你呀嘛，我点称呼你呀、 啊？人人都叫我阿娟呀、 啊。哦，阿娟，阿娟姐，间竹木店你自己开㗎定係你老公打本俾你开呀、啊？ 唉，我哋呢啲铺头仔求求其其搵两餐，我自己一个搞掂啦，都冇请人嘅。係、哦、喎，太太傾咁耐，你点称呼呀、啊？ 叫我陈太。 哦，陈太，你鍾意大力啲定细力啲呀、啊？ 我受得力嘅。哎呀呢度痛，细力少少。 呢个位嗱，呢个位真係主肝啊。 哎呀呢度痛。 啲中医话你咁样嘅话呢，痛成咁你要注意下个肝啊。 哎呀。咁啊，娟姐，你帮唔帮男人按㗎？ 帮，梗係帮啦。好多嗰啲香港男士好捨得使钱按摩㗎。 哦，咁样。咁有冇香港嘅男人会捨得喺你身上使钱啊？ 哎，陈太真係你又笑我啦。你睇下我几十岁啦，又老又潮皮。边有香港男人咁蠢啊，使钱喺我身上啦，唔开眼嗰个怕会啦。 雨细咗嘞噃，陈太，帮你嗌部车好嘛？好快就到嘅，我不碗饺子你食啊，我自己整嘅，你俾阿面食少少吓。落雨天气凉，我估你啊未食饭，食啲嘢暖下胃啦。 啊，都好都好吓，嗯，吓几好味啊吓，你整啲饺子，你边度乡下？ 你中意就得噶啦，我贵州嘅呢啲嘢粗嘢嚟嘅，仲怕你食唔惯喎？我同乡到咗啦，佢话喺路口，我送你去搭车啊。 好，唔该。直觉话俾我听，呢、這个叫做阿娟嘅女人同我老公一定有啲关系。不过阿杰冇理由会搵一个睇起上嚟老过我又丑样过我嘅女人做小三噶。到底点解呢？呢日我找到个藉口，决定再上去找阿娟。 喂，陈太，陈太你好啊，又上嚟啊！ 阿娟姐你好，你好。 诶，入嚟坐，入嚟坐。 好好， 你食咗饭未啊？ 我饮咗茶先过嚟嘅。嚟嚟嚟，我带咗啲嘢俾你。 咩嚟噶？使乜咁客气嚟坐下咪好咯？ 你嚟嚟过嚟睇下。嗱，我早轮咧买咗啲包包，但系我发觉咧我唔系好中意，咁我谂住送俾你啦。全新嘅，你唔好介意吓。你睇下，你睇下。 介意？哇，啲包包好靓，唔系好贵？陈太， 呢个20,000+咁啦。 哇！咁贵呀，唔得呀，唔得呀，太贵重啦，我唔收得你啲礼物㗎、 哦。 你搵其他朋友睇下佢哋有冇需要呀，啱佢哋呀。 其实你系咪唔鍾意呢？名牌嚟㗎噃吓，呢啲系名牌 字。唔系，我唔系咁意思，陈太。哎呀，真系讲出嚟都唔好笑我呀。我哋呢啲正宗乡下婆乜嘢都唔识。唔好讲话你哋香港人最鍾意嗰啲名牌呀。哎，普通牌我都冇呀。我又唔去街嘅，最多都系去街市买下餸。你俾啲靓袋我啊，不如你送俾其他朋友啦。我唔啱咩噶。 唔中意包包唔紧要，手表好唔好？咁啦，我送只手表俾你。 哎呀，陈太真系客气啊，多谢你啦，我真系心领啊。我同你好倾，就倾多两句吓，一场朋友，唔系想高攀你嗰啲手袋啊、表啊咁样啊。哎呀，我唔系嗰啲人嚟噶， 我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谂住大家好倾嘅话，咁所以我想送少少礼物俾你啫，你都唔好误会啊。无论我点样去试呢一个叫做阿娟嘅女人，佢真系唔似系嗰啲贪钱、专搞人老公嘅小三。到底是不是我搞错了呢？ 哎，是的，陈太， 是 今天来到用不用按下对脚啊？ 都好，我这一轮呢睡得不太好，我成日见攰咯，条腰都还有些酸痛咁嘅。 你赶不赶时间呢？嗱，唔赶呢，我就帮你按全身啦。 喺呢度？ 哎，入去我房，放心啊，冇人嚟嘅，我锁埋出面大门，好安全嘅，你放心得啦。 好， 陈太啊，你条颈啊、膊头嗰啲好紧噃，你平时做嘢好忙辛苦啊？ 我冇嘢做嘅，我照顾我老公同埋我个女啦。 哦，咦？不过咁喎，陈太，你只手啊好柔软。一掂落去就知道你肯定唔使挨嘅，少拉拉命啊！我就唔同啦，成世人都要挨嘅。你老公做边行噶？系咪都喺呢度附近做嘢噶？ 我反而想问下你吓、啊，我就唔使挨啫。但系你咧，你有冇老公啊？佢其实系咪都系喺深圳呢一度咁样噶？ 讲嚟啊失礼啦，我都冇结婚嘅。边有老公啊？有你咁好福气咁啊！ 咁阿娟姐，你系点入行啊？一到深圳就做按摩啊？ 唉，讲起嚟我都唔知啊，好彩话唔好彩啦。我乡下咧喺贵州，贵州好穷嘅。我16岁嗰年啊，同个同乡谂住去深圳打工啦。唉，点不知俾人呃喎。 哦。 娟姐，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听，你今年有冇五十啊？ 哎呀，五十啊！我今年42咋，望落似60咧。 唔系， 我啊79年嘅、 哦， 我都话我又老又巢皮啦，挨出嚟啊！ 对唔住，我估唔到你后生过我啫嘛，你个样唔似咯。我今年55噶啦，我真系冇谂过我大你咁多啫。 冇办法啦、一直都系挨世界嘅，唉。即系唔可以啊，手停口停啊，冇得好似啲少奶奶享福咯。 唔好咁讲，咁你从来都冇遇过嗰啲好男人咩？ 有嘅，佢啊对我唔错噶。嗰年啊系1995年，我啊16岁，乡下啊穷到窿啊，我同个同乡去深圳打工。点不知嗰份工啊，唔三唔四嘅，要服侍男人啊，我啊梗系打死都唔制啦，想偷走，唉，又俾嗰啲人捉翻。嗰晚呢就遇到第一个客人，向香港嚟嘅，啊不过又奇、啊，佢叫我自己休息，乜嘢都唔使做，然后佢自己响梳化大觉瞓、啊，啊俾我遇到咁好嘅人咁好彩，我又谂。有冇啲嘢可以做到报答翻呢个恩人啊？ 真系有啲咁好嘅人，你有冇同佢发展啊？ 嗰阵呢，嗰个男人30出头啦，佢啊帮屋企人上嚟搞生意嘅，佢遇到我又唔想我做埋啲咁嘅嘢，就一于叫我。帮佢手啦，同佢一齐嗰阵啊，好开心，仲啊计划埋结婚嘅。不过佢屋企啊唔系咁欢喜啦。 点解呢？咁啊，或者你可以同佢，譬如话生翻个 B B 咁啊，咪可以名正言顺咁样嫁过去香港咯。我听人讲，好多人都系咁做啊。 我唔系嗰啲人嚟嘅，我想靠自己，同埋人哋屋企都反对啦。后来呢佢屋企话介绍个有钱女俾佢啊，因为佢呢公司唔掂啊，话个有钱女屋企可以注资、啊，就要佢同嗰个女仔结婚。唉，佢又上到嚟揾我，喊苦喊忽。后嚟我就攞支茅台出嚟，同佢饮到第二招。从此我哋各不相欠，放佢走啦， 娟姐。那个男人叫咩名字啊？ 名啊，唔好提人哋啦。不过佢姓唐嘅，而家佢间公司响香港好架势噶，叫咩宏辉啊？我都戥佢高兴啊！ 娟姐，对唔住我真系好对你唔住。 陈太，咩事啊？你做咩讲埋呢啲嘢啊？ 我今晚可唔可以留低？ 吓、啊， 我想同你饮支茅台酒。 哦， 然后第二朝我哋所有嘅嘢，大哥都要忘记， 从此各不相欠， 好唔好啊？ 好。 从未将你的贴上，从又翻至左欣赏，从未躺进发上。贴身修养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听完今日嘅片段人间，多谢马小强编剧，多谢蔡建文帮我哋做演出，好精彩。好，咁啊，临走之前提提大家吓，由于呢个飞鹅山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六点九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到听日咧，我哋就要有另外有一位嘅朋友咧，会出席喺我哋嘅片段人间。系啦，亦都会有个客串。 冇错，多谢多谢佢 吓， 留意留意，有加入我哋。 谢谢，同埋留意第时咧，我哋嘅讨论区都好多街坊街坊嘅吓。 唔知道我哋仲愿唔愿意接受我哋嘅街坊 ？OK， 好，先生一点新闻交俾李志刚，我哋听日见。 拜拜。